力下星期日辞职。他在社交网站说自己是政变的受害者，强调不会抛弃国民，又批评警方以和平的示威者为目标，呼吁国民抵制向他逼供的黑暗势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莫拉莱斯辞职是民主的重要时刻，赞扬玻利维亚人追求自由，军方亦都遵守宪法，而并非只是效忠于总统一人。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晚北风增强，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60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14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6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4，升3.4。美团点评93.45，升2.1；友邦保险80.35，升7.5；新上市的中国抗体系报6.73；建设银行6.29，升2仙；中国平安92.05，跌1.5；招商银行39.05，升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7，英镑10.062，瑞士法郎7.875，澳元5.352，加元5.911，新西兰元4.967，欧元8.6327。每百日元对港元7.1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3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48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3,59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5.99美元，卖出1,456.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铁消息先啦。咁收到最新嘅咧，就系由于有突发情况啦，旺角站需要咧暂时关闭噶。旺角站需要暂时关闭，咁观塘线同埋荃湾线嘅列车不停旺角站。咁另外咧，咁啊加埋较早前啊葵芳站同埋西湾河站咧都需要关闭噶。咁即系而家咧有三个站关咗咯，旺角站就需要关闭啦，葵芳站同埋西湾河站。咁而东铁咧，由于大围站附近有列车受到外来物嘅阻碍啦，大围至到大埔墟站暂停服务，大围至大埔墟站暂停服务，红磡至到大围站维持8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罗湖站维持10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落马洲站维持15分钟一班车啦。咁而西铁线咧，锦上路至到屯门站咧系暂停噶，锦上路至屯门站系暂停噶，红磡至到锦上路站维持5分钟一班车。咁轻铁路线705、706同埋 751P 暂停服务 ，761P、751、614、614P 要改道行驶啦。咁所有轻铁嘅车辆不会经翠湖啦，同埋友爱站。咁轻铁嘅路线维持13至25分钟一班车噶。咁再提你啦，东涌站同埋黄埔站咧就已经重开。咁至于路面咧，有啲地方咧系受到阻塞，需要封闭啦。喺香港嘅上亚厘北道近住香港礼宾府，观咸道近住香港大学。咁而喺九龙啦，亚皆老街介乎樱桃街同埋弥敦道咯，歌和老街近达之路。咁新界南运路不能够左转大埔中心嘅巴士总站去大埔方向，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埋大埔中心，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马会道介乎志明街同埋龙心路，屯门嘅乡事会路同埋屯兴街交界噶。咁另外港九新界咧，部分嘅巴士路线要暂停啦，同埋多条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噶。咁你可以留意翻运输署嘅网页啦。较早前套路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套路港公路出九龙啦，龙尾就去到沙田嘅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啊，红隧嘅香港去九龙正常。咁九龙入口都只系收费广场对开。

早晨啊，田，早晨啊，豪仔，早晨，风骚嘅听众，早晨。 咦，呢把声系你嚟噶？ 系啊， 好唔惯啊， 好温柔啊， 系啊，我觉得系电话骗案嚟噶。你想我借几多钱俾你啊？ 唔系，但我想讲最大嘅骗案系我而家喺个小巴入边度，但其实咧我做紧风骚嘅节目啦。不过咧个小巴司机系听紧风骚嘅节目咧，几劲啊，系咪？你明白 啊？你有冇 call 车长啊？喂 ，hello， 车长你好啊，可以嘅话尽快开车。 而家咪成架车都听到我哋讲嘅呢句咯，hello 车长， 早晨车长。 是啊，司机咧就开得比较细声嘅，因为咧我而家咧就呢个九龙塘嘅地铁站嗰个小巴站嗰度，跟住咧，但系呢头咧都几混乱啊，好多人咧问车长究竟，譬如无端端又话嗱，啱啱而家呢个咧就问，因为我坐喺司机位后面嘅，佢就问九龙城广场我搭边架小巴， 行去隔篱先啦，系咁 啊，就问 奥运站各样嘢咧，因为呢边咧人就好多，其实头先咧。都冇咁多人，我唔知啲人突然之間喺邊度湧嚟，唔知係咪因為頭先我都聽到阿 Didi 講咧，就話係啊，司機你好啊，係啊係啊，阿司機啱啱望住我，同我打咗招呼，有少少尷尬。 喂，司機貴姓啊？見到未啊？ 系啊系啊， 车长点称呼啊？ 林车长， 林车长， 早晨啊， 叫佢打声招呼啊，早晨啦、 啊，咪、啊、辛苦晒 啊，今日车长继续如常开工咧、啊。 但系其实咧，平时我哋咧同听众倾电话会叫佢熄收音机嘅，咁使唔使？ 今次唔使啊，你今次请你开心机系啦。咁阿祖而家就喺呢个小巴站度同我哋直击咧。咁你喂，你今日嘅路线咧系点样辗转嚟到而家呢个小巴上面咧？ 其实都比较迂回嘅，咁都经历咗唔少嘅嘢㗎啦。咁因为平时一样呢，我就搭港铁呢，由太台山呢就准备就返呢一个电台啦。咁不过呢即係有少少尴尬，我听緊自己。 你眯埋眼啦，你眯埋眼得㗎啦，不过你隻眼唔使眯都得㗎。係啊， 同埋 佢又唔讲得嘢闹我哋喎而家。佢而家要装扮啊，成车人望住佢。又唔闹得人喎、啊、哎呀阴公啦你 我。我自己有啲係啦，係有啲係。是老鑑啊，嗰啲真係。跟住咧就其實我又想講自個刻開始咧，每個站需要嘅時間都係長咗嘅，即係譬如每個站佢由譬如炮台山去到天后啦，佢中間可能係會停咗三四分鐘。咁其實由我向我嘅征途開始咧，每個站都係咁噶啦。咁但係跟住咧最嚴重咧就去到呢個旺角站嗰陣時，因為去到旺角站咧就聽到車長嘅廣播就係話所有嘅乘客咧，你哋可以轉乘其他交通工具。咁呢一程嘅車資咧就係唔會扣嘅咁樣。咁喺嗰陣時係拗頭嘅，我咪即刻喺我哋個 group 同埋阿監製阿陳德順佢哋咁就喺度講：咁死咯！我而家應該點算咧？我就即刻睇呢個 Google Map 啦。如果我喺旺角度行翻嚟廣播道，我係 OK 可以行嘅，但要行九個字喎。 咁快嘅話，旺角行翻嚟廣播道九個字啊！咁應該行喎，抵到爛喎。 咁樣講，但唔係，但我就已經會遲啦嘛，因為我由頭到尾，我每一個站，譬如我由炮頭山去到金鐘，其實搭鐘我四個幾字啦，咁要係個零字搭完嘅。 咁你決定咗係？ 我教咗佢係去行去太子好近啫嘛。咁行去太子冇事啊。 我有個再聰明啲嘅方法，我直接，因為如果我旺角站有問題，我唔知太子站有冇問題咁啊。因為喺地鐵車廂裏邊，佢嘅廣播就淨係同我哋講咗話轉乘其他交通工具啦。 咁你選擇咗 旺角東， 你行旺角東，喺嗰度轉火車。 跟住咧，但其實去到旺角東咧，我要等一架嘅列車都唔容易噶。我諗我等咗大約五至八分鐘，我就搭咗一架車，跟住就去到九龍塘站。跟住而家咧，我就成功上咗小巴，但係上到小巴而家嚟到窩打老道咧，因為咧交通燈係壞嘅。 其實你嚟到九龍塘點解唔行上嚟咧？ 系啊，因為我問咗陳德信噶啦， 冇啊，交通上面冇事，你自己揸車行過都冇事啦。 唔係、但係你正常， 佢要講你，所以我越講越大聲啲，唔好意思啊，即係好似平時做， 唔係咯，冇扮斯文啊你， 哇， 燥底㗎你其實。 我係啊，我係啊，我係煲底添啊！ 車長，你小心呢個乘客，佢冇被捉車資㗎，應該話後訴㗎，佢慣匪嚟㗎。 你唔好免佢啊！ 係啊，唔準㗎咁樣。 阿陳德信話曾志豪話㗎，佢話咧窩打路道嗰邊冇事啊，跟住我就選擇坐 搭車 行過嚟，因為我哋點樣應該四個碌都會快過兩個碌嘅， 唔係 我兩個碌添啊，兩隻腳。 係 OK 嘅。 喂，我想問而家係咪行緊車啦？ 我去到浸會啦。 OK 嘅， 唔係不過咧，點解你如果選擇交通咧，會有一個麻煩，就佢冇曬交通燈啊！大家係自己叫做即係自發式地禮讓咧，就算 OK 嘅，因為我今日翻嚟 可以 OK 禮讓 嘅，過幾個燈位都冇問題喎。 係啊，咁咪好咯。 係啊， 司機手車又好喎，佢係咁讚佢。係 啊，車長你真係辛苦曬你啊！希望你即係每一日咧都係安全全小小心心啦 嚇。其實我想講咧，司機真係好好噶，雖然我而家揞住個嘴講，但其實。司機又聽到嘅喎， 係咯，司機有冇偷笑啊？司機車長唔好 冇分神喎、啊。 冇偷笑，冇偷笑。唔係，因為其實譬如有其他嘅乘客可能咧都會唔係好熟悉，因為有港鐵嘅問題啦。咁好似咧好多去咗九龍塘嗰個小巴站有好多嘅小巴嘅。 應該會。 但其實嗰啲嘅朋友咧，其實佢哋平時係未必會喺嗰度出現。 啱啱啱。 即係嗰架車 轉乘啊嘛，因為 係啊，即係譬如啱啱頭先我就係呢一個近樂富嗰個位置咧，跟住司機就好好地話俾其他嘅乘客知，就話如果你哋要行翻落九龍城，就呢度落車啊咁樣。 係啊 係 啊。 你知唔知头先我系点样大转折翻嚟啊？我咧因为一听，我因为一听到阿田佢哋同我讲话达之路同埋嗰个老街封咗咧，咁我知道大件事啦。咁我谂住咧，连农场道可能咧，因为琴日经验咧都会塞噶嘛，咁即系想喺竹园嗰度屈上嚟咧，都可能难啲啦。咁我就釜底抽薪，咁我一出发咧，我就先由城隧咧，我就屈咗入去沙田，即系去到大围嗰度。咁啊路路通喎，然後再喺大圍咧屈翻出去思瑞咧，就直接出到嚟已經係九龍塘嗰個窩打路道嗰個方向啦。然後就直接由浸會轉上就得咯。咁結果咧又真係 OK 喎，中間係冇乜點塞嘅喎、嗯。 就算你行翻你唔行隧道咧，行翻大埔道咧，再去窩打路道，講緊去入沙田嗰個方向、 哦、okay, 出尖沙咀就全塞啊，紫色嘅。 哇！我唔敢咁屈法啦， 係啦。 結果我咁樣知道新界一日遊咧，咁樣兜翻嚟咧，竟然又真係 有另一 平安。又避得开，咁、嗯、虽然我后来见到好似即系由城大要上落嚟浸会嗰条即系哥罗路街咧，好似又通翻啲，不过我 唔 系啦，我唔敢肯定咧，咁啊算啦，都系都执翻身材。 系啊，咁我台长就千叮万嘱阿田，你答 上集得唔得？ 哦，上集啦，佢见到我哋直击佢， 你一路讲到入嚟，唔好收线啦，好，阿田啦，阿田啦， 系啊，我哋嘅台长就好温馨提示，因为知道你两个路程， 系话几有礼貌真系， 几咁现场感， 系啊，好好啊，真系，听到佢，听到佢细碎嘅脚步声，卜卜卜入紧嚟嘅， 我哋真系要多谢车长， 卜卜声噶，我四只， 唔使跑啊，喂，真系唔使跑啊 ，OK 啊， 佢惊佢电话冇电啊， 系啊，全部都做紧节目咯， 系咯，你想跑啫，继续啦，系啊， 我 下 天继续讲。 OK， 我头先就系收到，因为知道你两位咧就可能有啲交通上面嘅路途麻烦，咁所以咧，我就台长咧就打电话，好温馨提示要打俾我。阿天，你出门口未啊？ 唔好化妆，唔好洗头啦，翻工啦。 跟住我就话出咗门口啦，佢话你记住行路翻嚟咯。咁佢 俾你搭车， 佢都惊即系喺路面上面唔知点啊嘛，啲车你塞就塞。不过就算塞，我哋都可以中途落车行上嚟嘅。咁我就选择都系行咗两日翻嚟噶，好开心啊！ Okay、 因为天外气清，其实。O K 嘅，咁都希望啦，系啦，大家忍让啦，尤其是喺路面情况啦，即系各位嘅车长系知道嘅，系阻住大家嘅，咁但系都即系希望大家可以 系啊，你 仲 唔继续讲嘢啊？ 喂，你唔好熄电话， 你唔使熄电话住， 熄电话，我决定我揸住电话。 哇，好劲啊！而家有四把声出嚟啊 ！Hello， 早晨，早晨，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冇问题啊！我哋有呢一个交通特派外勤员啊， 好咗好多谢你咁样咧，我同埋你电话收得真系。好嘅，真系啲电话 咁都有得赚， 唔系真系冇完全系听得好清楚啦， 系咯，即系因为你哋个牌子系同一个牌子，咁都有赚， 赚 好啊，真系啊，好啦，翻嚟 到嚟啦，我唔辛苦，其实你见到喺个路面上面咧，所有嘅朋友有一样嘢未讲嘅，我觉得大家系。即嗱，好嗰边讲就大家非常忍让，好听咁样讲咧，大家好似惯咗嘅，所以你喺个地铁上面，譬如每一当你我头先我话喺地铁车厢里面，其实每一个站都会停咗额外嘅起码三四分钟。冇人覺得係特別嘅，即係大家覺得係日常嚟㗎啦，係咁樣。 預留咗多時間嘅 但都會暴躁㗎嘛，就可能有人會嘈冤巴閉，但佢哋冇覺得繼續玩下手機啊，左望右望啊咁樣。 我都話咯，你連交通燈啊冇咗啊， 係， 仲要係一條直路，全部燈冇曬，大家你行先，我行後，你行先，我行後咧。有時都真係學你話齋咧，即係變咗好似一個日常嘅旅程咁樣嚟。 譬如我去到旺角站嗰陣時，咪話即係大家都可以落車啦，因為就即係其實後屘我聽到 Didi 都講。咗啦，旺角站而家封咗啊嘛，咁但系咧，你见到车厢里面嘅乘客咧，一个人都冇人慌张嘅，即系佢哋直情系冇嘢啊，OK 啊，咁点咧？好似我系全车最慌张，因为我唔可以迟啊嘛。 应该调转，如果咧佢哋话吓冇封到站啊，哦，有啲慌张，即系估唔到，竟然系。买六合彩啊，可能买六合彩啊，真系嗱，咁啊，总之你我哋三个齐齐整整嘅翻到嚟啦，希望如果你仲喺旅途上面嘅话，希望你都可以平安翻到啦。 梦想于漆黑里仍然哼唱，仍然大声高唱，仍然期待世界给我鼓掌，是妄想，趁现 在追赶失散方向，曾怀着心底的信仰，千次万次跌伤，开始不敢回头寻觅那真相，明日那个幻想也开始不敢被雕刻成石像，踏上这无尽旅途，过去飘散消散失散花火，重燃起重燃点起鼓舞，或许到最后没有完美奖赏，最后连自己都相信，勇气不再热血结霜，开始裹足停留，开始习惯体谅，也开始不甘被倒舞的一个用剩余力气去吧鼓掌， 好，有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大围站附近啊有列车咧受到呢个外物阻碍啊，火炭至到大埔墟站咧系暂停服务嘅，火炭去到大埔墟站系暂停服务，东铁线嘅服务咧就调整如下嘅，红磡至到火炭站维持六分钟一班车，但系咧就会唔停呢个沙田站，因为沙田站咧系关闭咗嘅，大埔墟去到罗湖站咧就维持十分钟一班车嘅，而大埔墟去到呢个落马洲站咧就维持十五分钟一班车，请乘客咧为行程预留充裕嘅乘车时间啊！ 真系踏上无尽嘅旅途啊！所有打工仔都会知道啊！而家好似即系望住个终点咧，遥遥无期咁样。但系另一批嘅朋友咧，好多人都话喂，点解佢哋即系点样唔可以顺势就休息一阵咧？就系即系学校啊！咁啊，琴日咧其实有教育团体就呼吁话喂，可唔可以就叫教育局咧就安排呢个停课嘅？咁啊，但系琴日教育局已经回应咗就话喂唔得。佢話咧，即係無需停課，檢視咗相關情形。咁啊，局方係點講咧？佢話朝頭早咧，雖然係有雜物堵路同埋阻塞交通，係令到個別嘅學生遲到或者缺席。咁但係佢話咧，學校咧係會按住佢嘅校本機制咧，採取應變措施咧，就作出彈性處理。咁於是乎咧，佢就覺得咧係即係無需要嘅。咁啊，佢話絕大部分有校車或者家人接送翻學嘅家長咧，佢哋出門口嘅時候咧，都應該會即係會自己安排到啦。 佢將呢樣嘢俾阿家長自行決定 自行決定係啦，嗱，所以譬如今朝我仔就已經自行決定，梗係唔翻啦，係啦，你都唔知出邊咩情況。 其實我想講咧，因為譬如呢一陣子我真係冇去到旺角嘅，咁頭先因為交通嘅狀況，我要喺旺角落咗車，其實我只係由地底上翻去地面。我已經即刻聞到有刺鼻嘅感覺同埋近，但係呢一刻咧，我頭先上到旺角嗰刻係冇 tear gas 各樣嘢嘅 殘留， 但係殘留嘅你真係聞到，即係你個氣管會敏感，你會咳各樣嘢。你可以想象下，如果嗰啲住喺嗰區嘅朋友，又或者 琴日你都見到周圍放題嘅時候，好多學校區都有啦，係咪？ 係啊， 啲同學仔佢哋有冇足夠嘅常識啊？就算你為有老師照顧，老師一對幾多先，大佬？即係係咪先？即係唔會係一個對一個咁仔細噶嘛？係咪先？一個可能對幾廿個同學仔。 所以我都拗頭，即係佢話即係你係會有阻塞或者遲到，咁但係你覺得可以按校本機制，即係其實將個波射俾學校，咁你就知道學校咧係啦，學校而家呢個情況咧又好尷尬。你話因為佢停課咧。就會覺得唔止一個教學嘅決定啦嘛， 啊係啊， 又會俾人質疑就話你做乜停課啊？ 支持咗一樣嘢， 哦，你係咪你係啦，就好大件事 啫。同埋都有一樣問題嘅，因為真係咧家長要睇細路，你突然間可能佢平時都翻咗學，我就 咁亦都合理嘅， 呢個都要噶嘛。所以學校要開放俾一啲家長即係俾細路都要，因為有啲係全日係佢喺學校嘅時候，家長翻工先放去先接佢啊嘛。 又或者咁諗咯， 邊個去 係啊？即係 如果唔翻學嘅時候點算 咧？唔係或者。即係咁諗咯，譬如頭先阿祖佢話咧，喂，你翻學好危險咧，因為個校區咧中咗 tear gas， 可能有殘留啊嘛。咁調翻轉，佢可能話留喺屋企咪仲危險？有邊個住宅區冇 tear gas 中過先得㗎？ 咁即係邊度唔危險啊？ 冇啊，可能 地球就好危險咯。 即係所以佢可能話，喂，其實你翻學咧分分鐘咧，嗰區已經放少咗㗎啦，咁樣。而家呢個由小學、中學可能都會有啲阻礙啊，即係大學佢就已經自己就停咗課啦。咁啊，學生咧，咁啊真係希望你平平安安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之前表示，近日有不少学生被捕，政府已经提醒学校，呼吁学生停止参与违法行为和远离示威现场。被问到会不会宣布全港停课，林郑月娥说，据她所知有几间学校今日将会停课，但她认为网上有人不断鼓吹示威活动，如果政府因此决定停止日常活动，将会跌入停摆现象的圈套。 有人要不斷在網上鼓吹，同埋有咁多嘅蒙面嘅人士出嚟去干擾道路，佢背後嘅目的就係造成一個整個城市停咗落嚟嘅效果。即係話，當市民同埋同學都願意或者好熱切想翻工翻學，但因為呢啲嘅阻礙，佢不能夠翻工翻學。但俾人嘅觀感就係我哋香港城市停咗落嚟。所以喺咁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唔可以輕言自己去將某一啲日常嘅活動，甚至係翻學，將佢冒然停咗落嚟嘅。咁當然個別學校有個別嘅情況考慮啦。我今早我都了解到咧，有幾所學校可能因為個別嘅情況咧，佢喺今日係停課。但係整體任何政府嘅決定，冒然將香港一啲正常嘅活動停咗落嚟咧，將會係跌入咗呢個圈套裏邊啦，就將我哋香港社會造成一種停擺咗嘅現象。 港鐵表示，東鐵線紅磡站對開路軌，朝早被人投擲汽油彈，列車服務受阻，消防到場了解。消防表示，在距離車站300至400米的路軌，發現一個懷疑汽油彈，現時找到一個破損的玻璃樽，估計是有人從七鹹道的行人路上投擲，軌道上有石頭被熏黑，路軌無受損，事件中無人受傷。沙田站一列列车的车底发现一架单车，有关列车停驶，消防员协助乘客沿路轨徒步离开。有长者感到不舒服，需要戴氧气罩和上担架床。至于市区港铁方面，在黄大仙站月台出现等车人潮，车站广播说列车服务受阻，呼吁乘客改搭其他交通工具。黄大仙站 B 出口已经封闭，外面有防暴警察戒备。125名来自多个界别的人士在报章刊登全版联署广告，以保区选一票显民心为题，呼吁政府需要尽最大努力确保区议会选举顺利进行，不可以因为别有用心人士干扰而取消，否则将会对社会带来更大的不稳定。 联署人包括有前高官和问责局长，包括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前问责局长张炳良、黄永平等。学者就有前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港大法律学者陈文敏和张达明等，中大学者苏若基、蔡子强等人。商界包括有兰桂坊之父盛志文、香港总商会行政总裁袁沙尼等。联署又说，一场公平、公正和和平的选举是应有的公民权利，亦都是以和平理性解决社会争端的有效方法，呼吁市民在目前严峻的环境下踊跃参与投票，让执政者了解他们的想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晚北风增强，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87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22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0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8蚊，升5蚊；盈富基金27.15，升5仙；美团点评94.2，升2.85；友邦保险80.1，升5毫；建设银行6.31，升4仙；中国平安92.1，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日元109.17，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4，加元1.325，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005，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0点，升38点。港金现价报13,59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5.61美元，卖出1,45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新嘅港铁消息啊！咁啱啱收到咧，就系太子站都需要封闭噶，即系而家荃湾线咧。葵芳站、太子站同埋旺角站咧，暂时要关闭噶。荃湾线嘅葵芳站、太子站同埋旺角站咧，就要关闭。咁而港岛线嘅西湾河站咧，都系关闭啦。咁东铁嘅大围站附近，由于有列车受到外来物嘅影响啦，火炭至到大埔墟站都系暂停服务噶。火炭至大埔墟站暂停服务啦。咁而家红磡至火炭站维持6分钟一班，但系不会停沙田站噶。咁即系话咧，而家东铁线咧沙田站都需要关闭噶，咁而大埔墟至到罗湖站就维持10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到落马洲站维持15分钟一班车，咁而西铁线啦，锦上路至到屯门站嘅服务都系暂停，红磡至到锦上路站维持5分钟一班车，轻铁嘅路线705、706同埋751P 都系暂停咯，761P、751、614、614P 都要改道噶，咁所有轻铁嘅车辆啦，不会经翠湖同埋友爱站，咁所有轻铁路线都是维持13至25分钟一班。另外路面方面都有阻塞的，包括就是香港的上亚厘北道近着香港礼宾府，搬咸道近着香港大学，九龙就亚街路街介乎樱桃街和弥敦道，歌和老街近着达之路，新界南运路不能够左转去大埔中心的巴士总站去大埔方向，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和大埔中心，大埔太和路近着大埔中心，马会道介乎志明街和龙心路，屯门乡事会路和屯兴街交界的。另外受交通意外影响，粉岭公路近着粉岭港铁站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就挤塞，同埋去上水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坑，去九龙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鸡岭回旋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 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运动场啦。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现在薄扶林道啊，来回方向近住香港大学一段都挤塞噶。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水街。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咧挤塞。在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咁由于近住荔枝角收押所一段挤塞，排到美孚桥面，咁亦都影响到呈祥道去荃湾啦，落翻蝴蝶谷道挤塞，龙尾排到泽安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一段挤塞，龙尾都系排到龙翔苑，歌和老街来回方向啊，近住达之路一段挤塞，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都系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1999年尾，曾任 KGB 宗教的普京在叶利钦首相接过大权，成为俄罗斯总统。上台后，他以什么政策收拾苏联解体后的烂摊子呢？面对车臣叛乱分子，他又用什么手段镇压他们？今日俄罗斯能够成为超级大国，是不是代表着普京的治国之道已经无懈可击呢？苏联秘密警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地政总署的一次过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申请期已延长至2020年10月31日。如果你由2016年5月10日或之前开始已经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寮屋登记中记录作非居住用途的寮屋，就可以申请登记。如果有关的寮屋将来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咗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可致电2231-3392。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是因為今天市面的情況，他選擇了第二條路，不知道他接下來的日子會不會真的去嘗試探索一下其實香港有多少條路可以讓你回到工的呢？其實都無妨啊，其實因為現在各個市民都有陣時突然間會即係啦，可以唔可以順利到翻到工嘅時候，都要諗下其他嘅出路、其他嘅方法嘅。我呢個拍檔，聽日希望佢試下第二條路，可能都係條條大路翻到電台噶啦。我哋有請曾志豪。 是的，前路的确障碍重重，不过除了你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之外呢，另一句说话亦都要记住的，就是路是人行出来的。关于香港人喜欢翻工呢，咁其实有一句名言的吓，咁我偶像黄子华嗰句呢，大家深入民心噶啦，就系话啊，如果唔系鬼上身嘅话，好难讲得出就话我好中意翻工嘅。嗱，呢个系一句说话啦，唔知你有几认同啦。但系头先我哋听到特首另一句说话咧，嗱，我亦都觉得咧系好鼓舞噶，因为当佢回应话唔可以即系有呢一个停课嘅时候咧，佢就话咁可能有好大批咧好热切、好热心咧一心一意想翻工同埋翻学嘅朋友咧，咁咪冇咗呢个机会咯。咁样即系大意头先系咁样讲噶嘛。嗱，我就即刻谂紧啊，咁两个阵营你系属于边一批呢？即系你系属于嗰一批话，如果唔系鬼上身，好难讲得出我好中意翻工啊？定系你系属于林太口中嘅，其实你系好热切、好想翻工同埋翻学呢？嗱，我相信一定系各有呢一个支持者嘅。虽然唔知点解每逢暴风球嘅时候，都见到咁多人喺度即系欢呼同埋鼓舞嘅。咁即系我哋香港咧就好多元嘅，睇下你属于边一个即系阵营啦。你系好中意翻工定系好中意翻学嘅？但系对于另一样嘢咧， 我又即係亦都有啲奇怪嘅，就係佢話因為唔想咧，即係令到成個城市停擺，順應一啲人嘅要求停擺，所以佢唔可以要求呢一個停課咁樣嘅。嗱，但係我諗咧，當嗰啲家長或者可能有啲人提議係咪停課嘅時候咧，可能係諗安全問題為先嘅。嗱，同埋呢個安全咧，就唔係就係我哋考慮嘅，因為我仲記得年宵點解會停咗個乾貨市場嘅，係因為基於安全情況考慮啊嘛。好得意喎，又唔见嗰阵时佢会出嚟讲话唔得，因为有好多好热心、好热切想行年宵干货嘅市民，我哋系唔可以令到佢哋失望嘅。点解又冇人咁讲嘅？系咯，其实我都觉得咧，年宵冇咗干货咧，系顺应咗一啲人嘅意思咧，系显得我哋个城市系唔正常同埋停摆咗嘅。其实我都唔中意嘅，不过。系咯，点解嗰啲地方佢就话基于安全，有啲地方佢就会话唔得噶，我哋要照顾嗰啲好热心嘅市民啊咁样。嗱，咁另外一个地方咧，我就希望佢真系可以好似咧佢保住大家继续翻工翻学一样，我希望佢一定要保住，系咩咧？就系保住要投票，保住个区选。头先新闻都听到咧，今日有报章刊登咗咧保区选一票显民心嘅一个联署广告咧。咁有一大班咧，即系一啲名人嘅，曾俊华、张炳良啊、黄永平啊、陈文文啊、张达明啊、陈祖慧啊、盛志文啊、袁沙妮啊，好多嘅或者宗教界嘅人士咁样咧。嗱，唔系话人多名大咧就要听嘅，我觉得系啱啱调翻转咧。其实佢只不过系反映出，好似头先我哋特首所讲，有一批真系好热心。好想去投票嘅選民，喂，應該都唔好令到佢哋失望啦啩？喂，好合理喎！我哋嘅投票權，政府成日都做宣傳噶嘛，我都話好中意投票噶，我真係希望咧，政府難得，即係我都欣賞佢嘅，難得佢為咗令到我哋呢個城市可以如常運作，佢繼續保住大家翻工翻學嗱，咁我真係希望咧，要保埋我哋呢一個區議會選舉嘅投票。我系真系好中意投票，认真嘅。你知唔知？我想同你分享一件事咧。嗰阵时应该唔知零几年嗰一届区议会选举咧。嗰阵时本来我同我朋友咧就去西藏旅行嘅。咁啊，梗系谂住请嘅假咧，即系玩得越多越好啦咁样。点知我就同佢讲，我话可唔可以迟一日先出发啦？咁当时我朋友仲同我讲话，喂，好地地点解要迟一日出发咧？早一日去又可以多一日玩，点解要咁做咧？我话。我想咧留低嗰日投埋区议会选举，我要投我楼下嗰个街坊一票，投完我先至出发。为咗咁样咧，系要 delay 一日嘅。当时我 friend 都呆咗，佢话有冇咁中意投票啊？我话唔系咧，我真系好想支持佢啊！咁样，我呢件事系真嘅，我到而家都记得，因为我个 friend 都攞呢个嚟笑我咁样。我谂有好多人同我一样，真系好中意投票嘅。希望特首，既然你有咁大嘅魄力，记住，喂，保埋我哋呢一批。好热心，一心一意想投票嘅选民，麻烦你1124保住佢啊！今日啊，佢历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左转右插啊，终于都俾佢顺利翻到嚟我哋广播道嘅电台呢一树啊！所以佢都系好热心、好热切，中意翻工嘅。我哋有黄耀祖。 其实相比起好多人呢，我觉得我今日嗰个路线呢唔算好迂回嘅，亦都唔系特别吃力㗎啦。仲系在路途上嘅所有朋友加油啊。 在途上我哋觅理想。啱唔啱 我觅咋冇我哋㗎。 其他人冇觅嘅。 吓、啊、 我其他人冇粉觅嘅。 唔够位入咁多个字啊大佬。香港嘅有钱人呢其实都真心多㗎吓。不过有钱又有计谋嘅人呢一定会减少咗啦。而有钱有计谋仲有良心嘅人呢哇其实可能真係啊唔知去边度搵啊起码。我都揾到個阿成哥啊，又出招啦嚇！繼之前咧，佢哋就有呢個應急錢計劃嘅第一期啦，就係、是、幫一啲嘅飲食業啦，係咪？今次咧個數目咧增加咗3倍啊，6亿元啊，嚟到呢個應急錢計劃嘅第二期啦。其實之前咧佢哋都有預告到噶啦，就係、是、幫一啲嘅零售業啊嘅一啲中小企就俾佢哋申請嘅咁樣。今次嗰個計劃嘅涵蓋範圍咧都幾廣噶，包括有5类嘅零售類別嘅商户，第一類等等，睇你有冇份啦吓，就系呢个经营衣物啦、鞋同埋有关制品嘅。第二类咧就系电器同埋其他未分类嘅耐用消费品。第三类咧就系书报、文具同埋礼品。第四类咧就系中药。 第五类咧就系药物同埋化妆品嘅商户啊吓。其实好简单嘅，就系只需要你哋嘅雇员人手咧系少于五十人，喺今年嘅5月1日之前开业，持有有效嘅商业登记证，仲可以提供到银行户口姓名同埋号码。记住啊吓，收款嘅户口姓名咧系要同商业登记证咧系相符嘅。就系咁样，你已经咧有机会可以攞到呢个60,000啊，最高60,000嘅资助啊吓。咁有啲嘅朋友佢就会话啦：，哎呀，我唔喺呢五类嘅零售商户，又或者我唔可以出示到呢个强积金嘅供款证明。咁唔紧要嘅，一样有机会你申请嘅话咧，可以攞到30,000嘅，总数咧就有成60,000啊。记住，由今个月嘅18日开始啊，就可以接受申请噶啦。而截止嘅日期咧就系今个月嘅24日，啊，即系呢个11月开始啦。计划谂住咧就喺下个月中，即系圣诞之前咧就会开始发放资金噶啦，同上次一样啊，第一期一样快靓正啊吓，嗰个门槛唔算好高。而且咧系讲得非常之清楚嘅，所以咧如果系一众啊零售商户嘅中小企嘅话咧，你哋真系可以多加留意啊，究竟呢一个嘅应急钱啊，你可唔可以攞得到啊吓？一开始嗰阵时咧，阿祖就话有钱嘅人好多，不过有钱有计谋有良心嘅人唔够多啊。我真系咁谂嘅，成哥今次我真系好想，即系成日我哋都会话成哥系好多香港人嘅偶像，因为佢由冇到有。其实呢一样嘢已经好值得大家觉得欣赏啦，系咪？因为一啲都唔容易噶嘛，由冇到有到下一步，你愿意分享咧，即系可能你会话6亿啫，之前2亿夹埋8亿啊，即系对佢嚟讲可能系唔算系啲乜嘢钱，但系佢愿意俾系另外一件事啊嘛，佢有心去做，个良心喺呢一度。呢一排咧成日会听到人哋问一句说话就系、是：喂，你跌咗嘢啊？跟住有人可能就会答话跌咗啲咩啊？你跌咗个良心啊？其实我会话唔系佢有冇钱，佢嘅良心系无价嘅，因为佢愿意咁样做。希望你跌咩都好，唔好好似某啲人咁样跌咗你个良心啊！唔该。空头火晒，上次咧就帮手呢一啲嘅饮食业，今次就零售业都有份啦吓。不过咧我呢位拍档应该都冇份攞到呢8亿元嘅钱啊吓。唔知佢又谂下一步，如果要帮帮手嘅话咧，边一啲朋友可以帮帮佢哋啊？有请桂花田。 咁啦，有需要啲钱咧，系帮啲有需要嘅朋友嘅。而家冇需要嘅，你又去攞呢份钱，咁你嗰个良心真系冇咗啦。大家去过日本咧，都知道咧，都见到佢哋咧，哦，点解佢哋嘅超市咁多呢啲卖嘅咧？咁系啊，因为佢哋当地嘅市民咧，好多咧对花粉咧有敏感嘅，所以咧佢哋好着重口罩嘅功能啦。而喺日本咧，大部分嘅口罩咧都会写明啊，防花粉嘅，可以保护嘅。咁其实呢个只系治标，咁真正啊，即系咪个个都想戴口罩咧？认真啦，真系边个想戴住个口罩唔焗嘅咩？系咪？咁啊，但系有啲咧冇即系有花粉症嘅朋友咧嘅市民咧吓，咁啊严重到可能要长期服药先至可以搞得掂。咁有啲人就话啦：，喂，点解政府啊唔将嗰啲散发花粉嘅树斩晒佢啊？点解仲种呢啲树啊？政府系咪有问题啊？政府即系嗱呢样嘢，即系咪想害死市民啊？咁样嗱呢、这个问题咧，就其实大家可以咧就同啲朋友攞出嚟倾下嘅，睇下大家有啲咩睇法，啲咩唔同嘅角度系咪？政府做啲嘢令到市民唔舒服，要啲市民一直以嚟都要只要戴口罩同睇医生嚟防。你种出嚟嘅啲花粉嘅树木，咁其实系咪真系都好似有啲问题咧？嗱，其实真系嘅，咁啦，系要改善、要改变嘅，但系都要啲时间噶，系咪？啲树种咗出嚟，真系一朝一夕就由一个树木嘣一声变咗树咩？唔系噶嘛。咁啊喺日本咧，有林业专家咧，佢喺2012年啊，已经着手研究点样令到嗰啲花草树木啊，尤其是佢而家所讲嘅柳杉啦，咁咧就即係會令到佢冇 唔会再散发出一啲致敏嘅花粉出嚟，咁你令到当区嘅市民咧唔使长期受到呢个花粉嘅煎熬啊，咁样佢哋咧经历咗无数次嘅失败之后咧，终于喺今年三月啊，哎呀，真系令到等佢高兴啊！成功培育咗出差唔多成万棵咧优质冇花粉嘅柳杉幼苗。咁当然啦，讲紧幼苗啦，咁都系要经历嘅一啲时间，佢哋先可以成长嘅。而呢啲柳杉点解佢哋咁主要去种咧？你就话，哎，佢都有花粉，做咩要种去种啊？系啊，你佢真系贪得意咩？呢啲柳杉咧，其实系以用木材用即系爱嚟做木材嘅，所以系一个原材料嚟嘅，所以就系啦，好难有啲取舍啦。咁同埋佢种出嚟之后，佢唔知道会令到有市民会有咁多敏感啦，系咪？同埋未必个个系噶嘛，都系嗰句啦。咁所以咧，佢就希望咧嚟紧呢啲日子咧，就将啲树苗咧分俾咧啲种植者咧，希望五年咧能够达到啊年产3000棵嘅目标啦，最终能够取代咧现时咧有花粉嘅柳杉树啊。咁其实佢哋咧都系有个长远目标咧去做呢件事嘅，但系问题系咪有啲有心人去做呢件事咧？系啦，都系要有心人去做，先至可以帮到政府，因为政府唔系个个都即系能够可以做到一啲事情出嚟噶嘛，咁啊需要大家嘅帮手。咁而呢个佢哋当地嘅林业专家就做到呢件事啦。咁希望嚟紧我哋去，就算因为我哋香港人可能都对一啲好多嘢都有敏感噶嘛，大家唔知噶嘛，系咪先？头先早都话佢原来吹旺嗰时候都觉得有啲唔舒服，有啲想气咳嘅咁都系会有啲敏感嘅症状出嚟嘅时候，咁大家系咪都要做翻啲嘢咧？系希望嚟紧我哋去日本嘅时候。咁就可以咧，对于有啲敏感嘅朋友嚟讲咧，佢哋可以吸到新鲜嘅空气啦。 岁年渐长，走得多 有天樱花再开，期望可跟你是爱。当天园临今天而换上满地青苔，如有天之地门外乘电车跨过大海，匆匆跟你相望一眼换理睬。明日花，昨日已开。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有張敬軒嘅《櫻花樹下》，頭先我翻嚟嘅時候咧，咁啊，即係我就喺度炫耀啊！我同阿桂花人講咧，我話喂，之前就大家喺度成日話想即係申請翻，然攞翻個 BNO 咁樣啦。咁、 嗯、 但係因為好多人嗰啲個底已經唔見咗啊嘛，咁樣咁 開到都有得補 嘅，可以補 嘅。就算你係已經即係咩，總之咩點都 有計有嘅，我知係有手續嘅。咁但 係 我同佢炫耀啲咩咧？我琴日咧意外地咧，我阿劍俠啊，我老豆同我講，我話喂唔係。不是揾得翻你嗰本 BNO 喎， 舊 嗰本，跟住、 啊、 我 做少咗啲手續㗎、 哎。我諗應該係嘅、啊，但最重要係我當我攞翻嗰本實物嘅時候咧，哇，好似望住個文物咁樣、 啊。 我最後一次用咧係1998年用㗎啦，我最後一次用嘅時候，係跟住我望住，然後咧硬皮啦，又望翻自己、 啊、 即係第一次申請歌，哇，個樣真係咧數目字非我莫屬，真係。 全部出曬嚟啊！ 一定唔係 白 燈， 係啦，又靚喎， 9999.99， 同埋好得意啊！個封面 咧，仲有一樣街道一樣嘢咧，可以手寫改嘢咯。即係佢係用手寫啦，第一即係佢字唔係用電腦打啦，同埋咧將佢由細個咧佢變成人嘅時候咧，鏟咗佢嘅 master 變咗 mister 咯，可以咁樣，係冇簽名 嘅 喎， 好得意啊，係啊，跟住就見到好多回憶咧，呢個阿婆仔咁樣咧，喺度驗屍咁驗啊，喂呢、這個年份又唔對，呢、這個年份嘅，點解嗰陣時會發生呢啲嘢咧？即係。个 passport 咧，真系你嗰啲 pass 啊，你嗰啲过去记忆嗰啲经历嚟噶，系啊，如果你揾得翻嘅话咧，好得意噶。 投票俾保守党。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晚北风增强，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32点，跌95点，总成交金额2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80点，跌1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6升2.6，盈富基金27蚊，跌1毫，美团点评93.55升2.2，友邦保险79.4跌2毫。中国平安91.75跌4.5，港交所245蚊跌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8，英镑10.062，瑞士法郎7.873，澳元5.353，加元5.909，新西兰元4.955，欧元8.6331。每百日元对港元7.1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0点，升38点。港金现价报1359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5.5美元，卖出1455.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港铁消息啊。咁而家荃湾线啦、葵芳站、太子站同埋旺角站咧就关闭噶。咁港岛线西湾河站关闭，咁东铁嘅沙田站咧都系关闭啦，同埋火炭至到大埔墟站暂停服务噶。火炭至大埔墟站暂停服务啦，红磡至到火炭站维持六分钟一班车，咁但系不会停沙田站啦。大埔墟至到罗湖站维持15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到落马洲站啦维持20分钟一班车。咁另外西铁线方面啦，由于有突发情况啦，锦上路至到屯门站咧都系暂停噶，红磡至到锦上路维持5分钟一班车。咁另外轻铁路线啦，705、706、751P 咧都系暂停服务噶，咁 761P、751、614、614P 咧就要改道行驶啦。所有轻铁嘅车辆不会经翠湖同埋友爱站，咁轻铁路线维持13至25分钟一班噶。咁讲翻中交通意外啦，粉岭公路近住粉岭港铁站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咁而家粉岭公路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去上水方向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康乐园啦；去九龙方向排到去旭步苑。咁另外路面方面咧，仍然有啲地方咧受到阻塞，需要封闭噶。喺香港上阿弥陀道近住香港礼宾府，观潭道近住香港大学。九龙就亚街路街介乎樱桃街同埋弥敦道，歌和老街近住达之路，新界嘅南运路不能够左转去大埔中心嘅巴士总站啦，去大埔方向。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埋大埔中心，大埔嘅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马会道介乎志明街同埋龙心路，屯门嘅乡事会路同埋屯兴街交界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就喺小沥源。路面情况喺港岛啦，咁由于薄扶林道咧近住香港大学有封路啦，咁影响到而家薄扶林道一带咧都挤塞噶，咁包括咧影响埋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摩星岭道一段咧就挤塞噶，咁另外士美飞路啦去翻坚尼地城方向挤塞。咁另外城西道啦，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山道癫桥啦，落翻去中环咧都系挤塞噶。咁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一段挤塞，排到浸会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咁窝仔街啦，去翻南昌街方向挤塞，咁歌和老街咧都系受障碍物影响啦。而家来回方向，近住达之路一带咧都系挤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1999年尾，曾任 KGB 宗教的普京在叶利钦首相接瓜大权，成为俄罗斯总统。上台后，他以什么政策收拾苏联解体后的烂摊子呢？面对车臣叛乱分子，他又用什么手段镇压他们？今日俄罗斯能够成为超级大国，是不是代表着普京的治国之道已经无懈可击呢？苏联秘密警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我哋食咩好啊？ 楼下间茶餐厅咯。喂，今日有梅菜扣肉、芋头炆油鸭同埋回锅肉啊！ 好啊。 净系啲酱汁咧都可以捞几碗饭啊！ 好 heavy 噶，啲酱汁咧有好多盐分喺入面噶，食得多啊，啲钠嘅摄取量会超标噶。 咁隔篱间餐厅咯，佢哋标榜啊用植物油煮食。够健康啦啩？ 喂喂，但系我知道咧，植物油嘅热量同其他脂肪、动物油都系一样嘅、哦，食得多都系会致肥噶。 冇错，就算选用健康嘅植物油，都要限制用量，建议每人每日不多于六茶匙嘅油噶。 咁你话是啦，食咩好啦？ 哼，我带咗饭盒、哦，你哋去食啦。 均衡饮食，2019健康香港在你手。加油！加油！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风吹快活人啦，24度气温，相对湿度76%啊。11月12号嘅日子咧，相信一样系有好多不平常嘅道路情况嘅。 系， 大家请忍耐啦吓。 冇错冇错，嗱，有啲嘅唔寻常嘅情况咧，究竟会带嚟一个咧开心嘅结局，定系你？估都估唔到嘅结局， 这是一个无言的结局。 睇下嗰个人点处理咯，我就觉得，即系唔同人嘅态度处理，会有唔同嘅结果噶。 今日要讲嘅呢一单新闻，个结局系你估唔到嘅。如果有人求婚， 系求婚， 但系拣咗喺阿鸡叔叔度求婚 ，OK 嗱、 啊， 有齐戒指噶， 而佢本身系麦当当嘅职员嚟嘅， 唔系麦当当嘅职员， 系啦，咁样几型个踩场啊！ 起码个报道就冇讲到啦， okay, okay. 地点就喺南非咯吓，佢做齐所有嘢嘅，跪咗落地啦，即系单膝诶， 有冇戒花籽油先？ 有戒花籽油嘅，咁、okay. 但系你估下，如果你得到呢一个嘅对待啊吓。一世人一次呢、這个求婚喺鸡 叔 叔 嗰 度，你估佢哋呢一对嘅情侣会得到一个点样嘅结局呢？ 终身免费食鸡叔叔咯， 嗯，继续估下，继续估下， 终身免费食鸡叔叔，然后咧麦当当咧都想抢佢过嚟，喂，不如你求婚喺嗰度结婚，我哋度结啦， 系摆酒喺嗰度 摆 酒 喺度 摆 啦，系啦，然后有第二间快餐店话，喂，如果你生仔喺度摆满月啦，应该系得到咁好嘅结果啦， 你有啲嘢冇估错嘅。佢哋個結局同雞叔叔同埋麥叔叔都有關 係、啊。 我嗱你咁樣，你借用雞叔叔嘅場地，我哋提供麥當當嗰啲食品喺度啦， 係啦。 咁我哋可以 crossover， 跟住咧仲要係 再送 pizza 俾你， 可以再大膽啲， 再大膽啲。 交通工具就係嗰隻潛艇。 嗱、我想講同交通工具又有關係喎。 個潛艇咩？ 我諗住食個食嘅食個字啫，嗰、那個潛艇啊 ，Mary 嗰個咧。咁啊，潛艇啊，咁啊，交通工具坐潛艇咯，諗住係咁啫。 啊嚇，唔係呢個嘅交通工具，其他嘅交通工具。 哦、坐咗個交通工具，哦，得我知啦。嗰啲咧，外賣車咯， 唔關外賣車事，同食物冇關係噶啦、 哦。 跟住， 哇，咁好難估、啊。 用咗交通工具去將， 即係應該有交通工具嘅嘢都想贊助佢。 嗯， 咁應該係啲商品嚟嘅。 冇錯，你跟住得到大量嘅贊助啦。但你哋第一屆，你哋反而冇諗嘅。是那位女士究竟会不会 say yes 的、 哦、不理她啦其实我都明白的。 我们首当其冲希望个婚礼梗是有大量资源啦是不是 不是个女士 大賣啦 我估计 是 啦是啦我估计个女士开头呢就本来想竖起只手指的。 是。 点知当她发现咦无数咁多 sponsor 嚟晒啦。 跟住咪由第三只手指变成第四 只 手指。 第四只手指啦。我伸展定嘅。 咦咁就讲咗个 OK 嘅手势出嚟。 估唔到咁多人想赞 首先第一样嘢我哋讲翻嗰个女士，佢有冇 say yes 先啦？因为讲真，成日都会话噶嘛，一世人一次，你唔系喺嗰个鸡叔叔度求婚啊？话点知佢真系喺鸡叔叔度求婚咯？跪地啦，有戒指啦，但呢一位嘅女士咧系零秒应承，觉得非常之感动，而佢哋两个即系又相拥而哭啊！咁样喺嗰个鸡叔叔里面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食客咧，就将呢一张嘅短片啊，摆咗上网。其实本身咧呢件事理应就完噶啦，即系只不过大家就不停转载，即系替佢哋，佢会觉得第一样嘢就系、是，哇，咁你都 say yes 啊，仲系你哋两个 say yes 得咁开心， say yes， 所以跟住就 顯就令到喺南非嗰邊咧，就發生咗一件事，就係要揾翻呢兩個人出嚟啊！即係大家就尋人啊，開始就 想贊助佢啊嘛。 冇錯，就想贊助佢呢段擺咗出嚟之後咧，首先咧就呢個雞叔叔自己咧就喺網上面咧發動呢個尋人嘅過程啊。隔冇耐就已經咧就佢哋就宣布咯，揾到呢一對情侶咁樣，咁啊好替佢哋開心咁樣啦。但係之後可能大家喺南非嗰邊咧個討論度好高啊。首先嚟我話同嗰啲交通工具有關啊，航空公司走咗出嚟，就喺佢哋個社交平台度咧，就話咧見到你哋兩個咁恩愛咁開心，你哋嘅 honeymoon 包喺我哋身上啦。我哋呢個嘅廉價航空公司咧，會送你一次咧去到開普敦嘅蜜月之旅，包機票同埋五晚嘅住宿。 哇！ 呢個就係意外得到。喂，呢個真係只有真愛，只有真愛。 佢本身就係住喺開普敦嘅， 唔係佢住喺南非嘅另外一個嘅城市嚟嘅。 咁南非開普敦咪好近嘅？ 唔係咁，佢國內線都要飛噶嘛，即係等於去美國。 咁點都好，因為其實就算你美國嗰啲朋友佢哋度蜜月，唔係代表一定會轉州過省，可能去另外一個省就叫係度蜜月㗎啦。 唔係你見啲 NBA 球星打比赛都要搭飞机啊 ，OK 噶 ，OK 噶，廉航廉航， 呢个只系第一步啫， 廉航， 跟住咧嗱。你都要諗下 衣食住行， 婚禮你要搞㗎，係咪？未到婚紗先講咗個酒 店 先嚟，有酒。 我哋頭先建議話喺咩㗎嘛？ 雞 叔 叔 擺㗎嘛？ 唔使啊，因為有酒店同佢哋講啊。見到你哋呢對咁特別嘅情侶，所以我哋酒店好榮幸啊，可以為你舉辦呢個婚禮，並且 咩迷城皇宮嗰啲 friend 咩迷城皇宮算咩意思啊？ 喺南非嗰度，佢哋有啲大嗰啲酒店啦。 佢係英文名嚟㗎，我都因為我唔熟南非，我就真係唔知係邊一間。酒店啦，佢就话咧，佢哋愿意为你举行呢一个婚礼，并且提供100个人份量嘅食物。 哇， 犀利！ 即系场地、酒店、铺块、嘢食，有人包埋咁样。但呢个都不特止， 仲有 下一步得到嘅系乜嘢咧？你头先未讲过，咁啊，麦叔叔系咪要做啲嘢？ 系咯，系咯，系咯。 麦叔叔真系做咗啲嘢，我想讲。 麦叔叔送蛋糕， 咪哦，咪啊，梗系俾个麦多，唔系麦叔叔嗰个，真系麦叔叔走出。 我覺得應該都得， 一家大細啊！你明唔明啊？即 係嗰個吉祥物啊！ 但係點解覺得人哋一定會中意同開心嘅？人哋而家送緊嗰啲嘢好實際嘅喎。 係啊，佢應該送禮券。 嗱，你叫阿麥叔叔佢哋成家人走出嚟嘅話咧，咁咪即係你借人哋條橋嚟自我宣傳。 雖然而家佢哋都係做緊呢樣嘢嘅。 但係起碼佢真心送咗份禮物俾佢哋啊！ 回嚟應該係嗰啲麥樂雞咧，全年任食。或者番茄醬任點？ 唔係，開佢嘅兒童 party 餐，即係嗰啲咧有優 接受。滿月啦，滿月啦，好諗 人哋咁少家得唔得？佢唔係攞翻自己嗰啲食物去俾人哋諗遠啲啊？ 好合理噶，航空公司提供自己嘅飛機，酒店提供自己嘅場地， 宣傳緊。 係咯，麥叔叔唔係咁點啊？ 佢做嘅嘢係完全同麥叔叔冇關係嘅。 麥叔叔慈善基金， 我哋咁講係啊係啊係啊。 麥叔叔做嘅嘢同自己冇關係， 係 麥當勞 call 咗麥當娜去。 系麦当劳 歌手有关系， 佢真系 call 咗刘德华去啊！ 麦当娜吓，真系 你真系点解觉得会系刘德华咧？ 阿刘华可能喺南非都有 fans 嘅， 麦当华同埋 Vinny 哥华嗰啲会唔开心噶？ 佢应该揾咗南非啲好红嘅歌手。 Tony Braxton 咧就咧即將咧就會喺呢個開普敦咧就舉行一個嘅未即係未至美國嘅女歌手啦，就開一個演唱會。 Tony 啊，係啦， 係。跟住咧，麥叔叔咧就送咗呢份大禮俾佢哋，就用佢哋 VIP 嘅 ticket 嘅身份咧，你哋都去到開普敦就呢個度蜜月啦，順手去睇埋呢個美國女歌手嘅演唱會，呢個係我哋送俾你嘅結婚禮物嚟嘅。 佢冇問過人哋中唔中意呢個歌手㗎，係 啊。 咁你送俾人哋結人哋你結婚嗰陣時，人哋送份禮物俾你，你都中意同埋。份份要问你嘅， 梗系最好啦。 即系送礼物要问你 咩啊？成外国人哋啲婚礼写晒个 list 喺度，各自应酬。 死啦！咁我 买 咗你份生日礼物俾你咯，咁我冇问你系咪唔使送啊？ 唔系，但我人大量啊嘛，同埋我逆来顺受嘅。 系咪真系噶？ 系噶。 你冇俾我送到俾你，我见到你个嘴角有一丝嘅不满啦。 你问下 佢 party 啦，佢哋以前送嗰啲完全唔啱 size 嘅衫俾我，我坚持唔换噶。 系咪噶？ 亦都唔着。 系啊，几乞人憎啊！ 咁系咯， 我冇退翻噶。好，继续。 除此之外咧，亦都有设计公司咧，就即系觉得。 得嗱，你个婚礼物业有人包啦，酒店有人包啦，咁你嗰条婚纱对于新娘子嚟讲好重要噶嘛？ 系 呢啲唔同嘅公司咧，都为佢哋做出呢个免费嘅礼物啊！ 小凤姐捐出波点裙俾你，南非嘅朋友， 你当系 sponsor 又好，你当系替佢哋高兴都好啦。本来我谂即系呢位男士同埋女士，佢哋只系求婚，谂住边度求都唔紧要，因为佢哋两个就 sweet sweet 开开心心啊嘛。 点解可以去到咁大嘅？我想 因为未话摆咗上网，开头就寻人，大家不停转载嘅时候咧，令到呢件事喺嗰方喺嗰边咧就多咗人讨论咯。 有阵时呢一种叫做即系爆发性嘅新闻咧，往往有个特点咧，就系一定唔系啲名人，同埋咧往往系啲好鸡毛蒜皮嘅生活小事，但系咧嗰个话题性十足，即系。你我估計咧，開頭大家個話題應該都係話，哇！一定死得好慘烈啦，雞叔叔度求婚，又或者話咁神奇都有嘅， 係 啦，點解會咁樣咧？係啦，咁點知呢種談論度咧，可能越傳越勁咧？即係譬如你話我哋節目，可能都會想攞嚟講話，哇！ 講到你香港， 雞叔叔求婚，你制唔制？即係呢啲就係個話題咧，一燃燒起嚟咧，咁啲商家就聞風而至啦。係 啊，好，同埋喂，佢講緊又機票，又酒店，又婚紗，又即係嗰個擺酒 嗱，叫阿華一陣間。去大排檔度做多次， 係 啦，扮同你求婚廿周年啊嘛，係咪先？睇下你跟住，我同阿豪仔就偷拍，跟住咧扮偷拍，跟住就擺上網。 大排檔都高檔啲， 咁要去邊啊？ 佢最中意車仔面啊嘛，行過街邊車仔面， 可能有車啊，有車收啊，可能 係啊， 燒俾你啊。 而你得到嘅就係朱紅啊，咁樣嗰啲啊，真係 朱紅 豬皮蘿蔔，哇，應該都揚威海外。再唔係咧，就係送珍珠奶茶嗰啲咯。總之街邊美食由呢度做起啦嚇。 王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 嗱，我想话啦，我哋啱啱嘅节目咧完咗咧就系一点钟啊，系咪先？每天一点钟嘅时候咧，咁跟住我哋就会放食晏。 嗯， 咁放食晏。大家通常嗱，我哋就唔同啲嘅，就可能我哋四散，如果可以約到埋一齊嘅，我哋都想約下一齊食一餐。 好難 嘅， 大家都要其他工作。 係啦係啦，即係我哋好似我哋三個就好似比較難嘅嘛。係， 同埋我哋都唔熟。 咁但 扮熟啫嘛，我哋因为扮熟三个钟好 攰噶啦。讲到咁样啊， 你见我都冇答嘴啊，系咯，费事睬佢。 讲到咁啊， 我以为你话费事睬阿天，我以为你话会帮我嘅添。 冇啊，其实我先嗰句一次过同两个讲噶嘛，我都费事睬 佢。你未见到我哋嘅关系好咯，你睇下。 系啊，但我哋今日约咗食晏嘅。 今日我哋约咗啊，你哋约咗食晏，我冇份啊。 你都唔知得唔得？ 我唔得哦。 唔系啊，你未必去得练习噶嘛，我唔知你吓。 好啊，再讲啦。 今日但系倾闲偈，我哋系咯。翻嚟， 唔系都 OK 嘅，因为即系都系真系倾闲偈咁样去约嘅 lunch 噶嘛。嗱，我想问下，即系大家多唔多人约你哋食晏昼噶？ 哇，呢个问题好严重，系冇乜 嘅。我有嘅， 系啊，冇乜， 系好系好多时都唔 系 好 多。佢成日喺电话度咧，成日都使钱打人嚟叫你，喂，今日约我食 lunch， 我要同 你 讲。 求下 你 啊，帮帮手啊，好尴尬， 好忙噶。 俾我嚟到忙啲啊， 成日听到佢食 lunch 嗰个约会咧就大到。 中意一个人食晏昼定系一班人食晏昼？ 我自己中意一个人食嘅。 我其实中意一班人嘅，如果啱倾嘅话， 啊， 系咯。 咁你通常都系去食一啲啱倾嘅人脚饭噶啦，系嘛？ 唔系噶，你知唔知以前好得意噶？ 我以前就真系 唔系好搞笑啊！以前我见过好多同事咧约食饭嘅时候咧，我相信所有 O L 都试过噶。譬如当你三个咧就。阿田啊，喂，去 pantry 先啦，跟住系咪就等阵食唔食饭啊？嗰阵点知阿祖 啊，嗱，下面的士站等啊， 点知阿祖 好 笑边个 嚟啊？嗰啲咁样， 突然间行过，喂，一咪系咪一齐食饭啊？唉，大件事啊， 点答啊？你话点答 啊？咁啊，唯有话一齐行啦。嗱， 系 好多人都咁 嘅。其实系喺呢个办公室里面咧，好多呢啲麻烦嘢嘅。譬如可能真系想三个姊妹或者 系啊， 真系倾，因为咧虽然话大班人去 OK 啱倾嘅，但系都仲有小 group 噶嘛， 系 即系小组都啱倾噶嘛。咁但系问题系究竟点约咧咁？但系你都中意系一扎人去食。 咁你人多，你食嘅嘢都多啦。我供你啲咁计啊，你可以譬如饮茶啊。我自己一个人嘅话，我又唔可以 食几样嘢，可以 唔到咁多笼啊嘛。同埋吹水好开心嘅，如果系啱吹嘅话。 好，咁有冇谂下你食完晏翻嚟喺你嘅工作上面嘅表现，你会系点样啊？ 饭去攻心，每有阵时食得太饱又 系咯， 就系都不食而啊。 咁呢啲系身体上面嘅嘢，即系咁讲，即系饭去攻心系咪个个都会咁？ 佢好劲，我仲未估到佢个题嘅， 系我都系，我 feel 到你已經耐煩了， 係啊，有個 唔係因為咧有個報告 係咩咧？約得人食飯多，工作表現下降。 點解啊？ 係咪啊？ 點解係？ 因為食得太多哦， 唔係你 估 先， 我估因為人多太開心，雲遊太虛，鬧老細個心收唔到翻嚟。 認同 係啦， 負能量咧嗰啲係永遠都係會咧有傳染， 越鬧越多 嘅係啦。 翻到哎呀，我又要翻翻工啦。 係啦，佢講嗰啲是非係真嘅。你睇個老細嗱，就係呢一個眼神， 係咪 咁樣？呢個眼神代表一啲嘢 係咪啊？ 所以我頭先咪話我中意自己一個人食。 係啊，我都係加咗個前提咯，啱傾就好咯咁樣。 我係中意一個嘅， 所以你工作效率好啦。 唔係，同埋冇乜朋友亦都驗證咗。 好，呢個話題講完啦，拜拜啦，好聽日再見。 呢個報告係咩咧？ 啱嘅，一個人咧，其實一個人食飯咧係啱數嘅。點解咁講咧？佢係多倫多大學咧研究咗一啲即係百幾人咧在職嘅人士咧，佢就話咧問下佢哋過去嗰兩個禮拜咧係即係翻工時候究竟一個人食飯啊定一班人食飯嘅？咁佢哋即係喺度講啦，講完之後咧，佢話。喂，真係喎！一個人食飯嘅時候咧，其實咧喺嗰個時間係啱啱正正係好好俾佢哋休息嘅時間， 係 因為你再唔需要講嘢啦嘛，你就唔需要再對住嗰啲同事啦嘛，你唔再 又唔使 social 啊， 又唔使 social， 你 social 都要用腦噶嘛。 呢個完全係我嘅諗法嗱，我朝頭早由起身嗰一刻已經開始工作，到完咗三個鐘頭，其實我想自己個腦停一停，想個嘴停一停，唔使講嘢，所以我係中意一個人食飯，當少少清空下咧自己個腦係點，因為跟住我再學工作啦，下半晝。你又系要讲嘢， 我完全 听到自己把声都觉得烦啦。 我完全唔相信佢嘅说话。我哋成日偷听到佢讲电话啦。喂，我依家有两个钟，我食唔食 lunch 啊？喂，约埋佢啊，约埋佢啊。 几可一次啊！ 我成日都听到佢讲噶。 佢觉得佢好空虚嘅。 系啊，佢根本就葡萄啊。因为我有嗰两个钟嘅话咧，我都唔叫佢啊嘛。 系啊，你又觉得我好想？我头先话紧啱倾，我先中意同一大班人倾偈嘅。 分手啊，狮子啊， 系啊，我啊私了添啊，真系。 系 不过咧，如果你话一个人食饭咧，有几样嘢一定系显著地有不同嘅。 搣烂咗啲歌名。 食饭速度快好多。 系 啦，因为你 享受啊。 唔系你唔会倾偈咧，你咪咁慢慢食，慢慢食，慢慢食，你慢极咧，一定快过你成村人食噶。 当然，所以佢就话咧，因为有一堆人嘅时候咧，都会又继续虚耗你嗰个精神状态。 冇错。 系有不过有啲人就话唔系，我当我可以发泄喺工作上面嘅嘢咧，其实都系一种娱乐，即系一种 好衰。我觉得嗰啲咧系越讲咧就会觉得越自己 suffer 咁样噶。 我哋而家一齐静三秒啊，三二一静，伙计埋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今个月24号嘅区议会选举系香港政治体系内嘅重要一环，涉及超过400万选民。特区政府至今嘅立场仍然系希望举行一场公平、公正、安全有序嘅选举。林郑月娥又话，理解部分候选人，尤其系建制派候选人，由于办事处受到袭击以及人身安全受到影响，质疑选举系唔系公平，但佢到今日为止仍然好希望能够举行区选，亦都睇唔到要定下死线。至于选举日有乜嘢措施确保投票安全顺利进行，林郑月娥话政府会考虑选管会同危机管理委员会嘅意见，具体措施稍后交代。另外，林郑月娥重申要等待监警会出年一月向特区政府提交报告之后，政府先至能够就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一事作出回应。全港多区朝早再有人堵路同埋阻碍港铁列车服务。市区港铁站方面，旺角、太子、西湾河同葵芳站而家已经暂时关闭。喺太子站，大批防暴警员到月台要求乘客离开，引起部分人不满。喺西湾河，一批防暴警察喺港铁站附近戒备，截查手持标语嘅市民。喺调景岭站，一批防暴警察手持防暴枪同埋圆盾喺月台戒备，又向在月台停留的市民查问。在金钟，不少上班族表示因为担心交通受阻提早出门口。有市民说由天水围到金钟花了2个小时。有乘客说等候列车的时间比以往长。有人在港铁阻碍车门关闭，沿途车门不断开关近20-30次。昨日在西湾河中枪受伤的21岁男子仍然情况危殆，消息指他腹部中枪，要接受肝脏和肾脏手术，仍然在东区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至于昨日在马鞍山怀疑被人淋易燃液体之后点火烧伤的57岁男子，据了解他有30%皮肤二级烧伤，目前在沙田威尔斯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昨日多区发生冲突，共128人受伤送院，除了2名危殆男子之外，另外4人情况严重，63人情况稳定，58人已经出院，尚有1人暂时未确定情况。北韩驻联合国大使金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表示，朝美谈判陷入僵局的责任在于美方。两国关系自去年6月新加坡峰会之后几乎没有任何进展，敦促美方落实朝美联合声明。韩联社引述金星表示，朝方过去近20个月来在进行核试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方面保持克制，但美方仍然采取敌对政策，发起政治和军事挑衅。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年度报告，说北韩核开发活动确实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金星反驳有关报告，认为报告未有考虑朝鲜半岛现实情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晚北风增强，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 26,916 点，跌9点，总成交金额341亿1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2点，跌8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7.05仙，跌5仙，腾讯控股326.6升3.6，美团点评94.1升2.75，建设银行6.3升3系升3仙，中国平安91.8跌4毫，港交所245.2跌1蚊，中国移动62.25跌5毫，招商银行38.9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09.15，瑞士法郎0.995，澳元0.684，加元1.324，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007，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0点，升18点。港金现价报13,60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19美元，卖出145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啦。咁而家荃湾线葵芳站、太子站、旺角站就关闭，港岛线西湾河站关闭。咁东铁啦，火炭至到大埔墟站系暂停服务。咁而东铁线服务啦，红磡至到火炭站就维持六分钟一班车啊，但系不停沙田站噶，咁因为沙田站关闭咗咯。大埔墟至到罗湖站维持15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到落马洲站啦维持20分钟一班车。咁而西铁啦，锦上路至到屯门站都系服务暂停噶，就系、是、锦上路至到屯门站啦，服务暂停啊。红磡至到锦上路维持六分钟一班车。咁另外啦，港铁咧都安排咗免费接驳巴士啦，来往锦上路站同埋兆康站，沿途咧就会停埋天水围站噶。咁轻铁路线705、706同埋751P 咧就暂停服务 ，761P、751、614、614P 都要改道行驶。咁所有轻铁嘅车辆啦，不会经翠湖同埋友爱站。咁所有轻铁嘅路线都系维持13至25分钟一班。咁讲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喺粉岭公路噶，近住粉岭港铁站咁，头先来回方向咧就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意外就清理好，封路重开。咁但系仍然影响到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港铁站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南华埔，出九龙咧就回复翻正常啊。就系粉岭公路近住粉岭港铁站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去上水车龙仲系好长咯。去到南华埔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继续同你讲翻港九新界一啲嘅封路啦。喺香港方面，上阿厘北道同埋下阿厘北道嘅连接路封闭，薄扶林道介乎士美飞路同埋皇后大道西封闭。喺九龙啦，亚皆老街介乎樱桃街同埋弥敦道，歌和老街近住达之路。喺新界啦，南运路不能够左转去大埔中心嘅巴士总站去大埔中心方向。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埋大埔中心，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马会道介乎志明街同埋龙心路，新运路同埋志昌街嘅交界噶。咁讲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咁而家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运动场啦，西行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而家来回方向啊，近住香港大学一段咧都系挤塞噶，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水街，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咧就挤塞，咁山道落翻去中环咧就挤塞，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挤塞啦，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士美飞路去翻坚尼地城方向咧挤塞，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啦，歌和老街啊。来回方向近住达之路一段咧都系挤塞，窝仔街去南昌街挤塞啦，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彩云村，咁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系车多啫，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咁而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咧好咗好多啦，咁只系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咧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到 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嘅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ICO 虚拟币系咪咁好？啲泡沫话爆瞬间冇前途。平台冇抱不安稳风险高，黑客令你损失有排做，估值有高低跌落嚟，就冇计虚拟币并冇实体信唔嚟，完全靠估谂清楚，自豪欺诈陷阱，你跌损变痛途。 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提提你，投机易选手，唔识唔好买，详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好啦，小确幸。 是今日我哋就原本我諗住讲埋个蛋先嘅，不过就下次我先搵返啲整嘢食嘅时候先再继续返。因为、 哦、好啦， 因为而家嗱我哋呢就唔係话早几日呢就上个礼拜咪立冬嘅。 係。 立冬之后天气就变得干燥。 嗯嗯嗯， 上个星期咪全部都红火啊咁样。 係呀係呀係呀。 係啦、 今日礼拜就反而冇咗喇。 个礼拜湿度高翻啲， 起码而家都湿到77%。 系啦，咁但系问题系，原来你用喺身上面嘅一种嘢，系会因为天气干燥而好快会冇咗个噃。 佢因为佢干燥会冇咗 功用，定系冇 咗 咩？ 定系消失咗？ 你讲到好似系蒸发咗， 蒸发咯， 蒸发咗嘅系啱嘅，蒸发嘅字。除咗呢样， 润唇膏，即我都估系呢一啲嘅天气，你先至会特别用嘅一啲， 系啦，爽身粉， 唔会啦， 面油， 仲有咧，系啦，仲有咧，嗱呢样嘢咧唔系个个人有呢个习惯嘅，我就肯定有嘅， 我估系咪女士，即系好似测测我是谁咁，女士会多啲嘅 ，hand cream。 唔系、哎， 开股啦，快啲啦！ 香水， 香水， 香 水， 香水会挥发。 我唔臭， 我臭 噶。啊，你有份嘅系咪啊？ 因为我唔臭啊嘛，我唔系。 但你自己好难闻到你自己嗰个香水，如果你自己都闻到嘅话咧，即系。你直情 feel 到哇！應該你入咗個車裡面，全車人都聞到。 自己聞到自己個香水嘅咩？ 我唔會，即係可能你又習慣咗嗰個氣味啦。 你習慣咗咋？ 我唔會特別，即係簡單嚟講，我唔知點解啊。但我唔會特別聞到。 你個鼻要通一通啦，陰公啦，真係。 好過你隻耳有啲聾啦。 好啊，做得好啊， 越追越 你啲 啊。究竟個 鼻有眼盲添啊？你啊，成日覺得自己梳頭啊，真係。成日翻嚟話我頭整齊咁樣冇嘢㗎啦。 係啊，香水啊，即係好多人咧都係用香水。习惯咁样系啦，即系有啲人咧，你就会话哇，咦，你就香水味好重， 系咯系咯系咯， 嗰啲就你觉得哎好严重， 直情 feel 到系类似出嚟噶 针。 味啊？ 佢啲公厕味咧，唔系嗰只公厕香水有啲系嗰啲味嚟噶嘛？ 系啊， 好惨噶！ 有一次有啲尴尬，同一个即系一班人去做嘢啦，咁就去一个录音室度录嘢，咁好靓嘅嗰个录音室。咁跟住咧，佢哋嗰个厕所咧，咁都算系一个公用嘅厕所，系咪？佢哋就有晒啲即系 香 薰 啊、 精 油 咁啦。但系佢同我哋其中一个朋友，佢身上面喷紧嘅香水系因为啊， 哇！你闻得咁细致可以？ 唔系，因为嗰个牌子系好出名嘅，系、哦、大牌子嚟嘅。跟住就大家入去，哇！个厕所好靓，哇！用呢一个香水啊，跟住个女仔话：，哎死啦，同我系唔一样。 边有咁 讲 得咁巧 啊？系啦， 系 啦， 香水啊，系啦，即系头先你所讲公厕香水，咪想讲 toilet 啊？ 系咯， 系咪你咪想讲嗰样？ 公厕香水同 toilet， 咁一要讲英文先得噶咩？ 唔系，即系我想问 公厕嘅香味啊？你讲紧咩啊？ 唔系，我想问曾志豪啊。 有啊，有一阵味系公厕里边嗰啲唔知洗手液定嗰啲番碱咧，你咪成日有一阵佢哋嗰啲味嘅。结果咧，有啲人身上面嗰阵香水或者嗰啲番碱味好似噶。 诶、哦，咁同我讲嗰样嘢又唔同噶。好啦， 好啦，你讲紧咩咧？ 佢想讲 toilet 啊嘛， 系啊， 我就讲 washroom 咯。 咁咧喺即系咧，香水原来会因应嘅天气干燥咧， 系 真系会挥发得好快噶，所以你会 攞支香水出嚟喷下先，咩都冇讲啊。 嗱，所以你就要学下呢个生活小确幸，系、 哦、 你下下都要拿住支香水，一日都喷自己，令到自己可以香味系咁 keep 住咧。 同我玩啊，同我玩，我未喷过香水嘅，系 啊，你擘大个口先第一样嘢，系啦。 生日送个香水俾佢好冇啊？ 但如果 咩？ 你送香水俾我，如果我咁样系咁搽咧，我老婆会要我出去滚噶。 咁又 即系嗰啲剧情咧，嗰啲肥师奶嗰啲剧情，通常都话老公做咩你而家会喷香水噶？咁样哇，大件事真系。 嗱咁啊，想点样 keep 得嘅啲香水味 keep 得耐啲咧？其实都有几个方法嘅。 好， 你觉得可以点样做先可以 keep 住你啲？ 摆落雪柜， 唔系我估系 你讲嗰支香水啊嘛，本身 唔系啊，我讲个方法用喺身上面啊，点样啊？ 直接喷喺你嘅皮肤上面度，可能嗱皮肤都有好多唔同嘅位置噶，可能你觉得哇，原来喷喺个脚板底嗰度咧，就会挥发得最劲嘅，得最耐。 我知嘅有几个位系特别好噶嘛， 系啦，可能位置，又或者可能有啲人会选择，会唔会系喷喺啲衫度又会 keep 得耐啲？我唔知噶嘛， 系咯系咯， 据我知就唔系衫， 应该就先喷喺张 test paper 嗰度，然后咧就系咁样，系咁样。系咁， 樣咪殺快 揮發 曬咯， 佢驚夾 喺隔 粒 底咯。 我估係呢個叫咩啊？ 手踭啊嘛，虎口位。係 呢個 穴口啊，手腕啊。 虎口係呢度啊，大佬，我都知喎。 我知啊，我俾你揀啊嘛先。 咁你呢度係咩啊？手腕位。 手腕咯。 係啊。 唔啱咯。 你頭先話手踭啊，跟住話 手踭都得有 㗎。佢又唔認啦，佢永遠錯都唔認㗎。陳德信點樣同佢做三個鐘啊？ 點解你鬧陳德信啊？ 我話俾陳德信聽 啊。 陳德信。 佢代替咗你 啊。 系啊，唔系啊，佢手踭系 elbow 呢度啊嘛， 系咯，呢度系咪都可以喷啊嘛？ 呢度喷嚟做咩啊？ 香咯， 唔系又佢，我哋嘅估啫，你可以话佢唔得嘅， 系咯， 我估手腕， 佢嗱 可以 keep 得耐啲嘅， 佢手腕嘅诶脉搏位， 脉搏位， 因为佢系咁行气活血啊，佢会挥发出嚟啊，我都听过， 即系好似煲紧咁样系嘛，咁样跟住咧就唔系耳珠，系耳背， 耳珠哦， 哦耳珠系 即系耳仔后面嗰个位置系会 keep 得耐啲嘅。 好敏感嗰个位， 系啊， 睇人因人而异嘅。 其实好多时咧，个男女一啱埋嘅时候 咧， 跟住系啦，一讲嘅或者哇，啲爽爽闻一闻，舒筋活络嘅时候就 哇，好花油啊，真系。就嗰啲位 置，即系你有时见到啲剧情咧，就会啊个男人去个女仔耳仔边喺度讲嘢嘅时候，哇闻一闻啲香水， 查咗，你试下查咗白拉油可能，哇你做咩？我头先头晕， 系啊，驱驱风啊嘛。 咁佢嗰啲唔识行去都闻到啦， 唔系有阵淡淡嘅幽香啊， 系佢有淡淡嘅淡油味啊。 即系就耳背系其中一个位置嚟嘅，头先我话手腕系咪？ 手腕系 嗰个位置系啦。咁啊，仲有咧，佢话咧，呢样可以 keep 耐啲啦。咁同埋咧，其实咧喺冬天咧要着厚衫嘅。嗱，我讲紧而家系即系踏入秋冬季吓。咁咧嗱，佢话其实真系喷喺衫度。嗱，当然你 check 下你件衫系咪可以喷到，系咪真系喷得到香水？ 佢会写噶，我想问下佢。 咁你皮褛，你咪冇惊皮皮褛，你咪唔好咯。譬如普通 cotton 嘅咪得咯，系咪啊？ 咁梗系，嗰啲皮都惊啦，咪啲惊皮都讲。 即系咁。 点解咪玩啊？而家 咁唔系 死佬， 唔系点啊 ？OK， 咁最紧要 check 下，即系譬如皮楼啊、麂皮嗰啲就唔好直接喷落去啦。咁就系喷喺三度都 OK 嘅，同埋即系个耳背同埋手脉搏位啦。 咁如果喷落三度，系咪要喷到湿晒噶？即系喷几多先照够？我想问下。 嗱，其实咧可以有啲人会咁样嘅，有啲人咧就兜口兜面咧，可以咧就当自己 当洒圣水一样， 洒圣水咁洒落去。其实咧可以有个方法咧，就可以均匀啲，就系、是、 向上添喷。 向上噴，你咪噴咗隻眼咯。 你噴跟住，你想講行前一步啊嘛。咁向住地下噴啦，咁樣。 嗌交，嗌交，一齊去嗌交。 我哋每一日十一點半到十二點咧，就有半個鐘頭嗌交。 唔得喎，唔得喎，因為十點鐘影相嗌交咯。唔可以等太 早系咪？冇拖延，冇拖延。 系 咪？你其实向前，即系向你心，即 系 你个头位置向前喷，跟住你自己即刻冲埋去。如果唔系，你咪眼耳口鼻都中晒。 我成日觉得呢件事 咁，如果唔系嘅话，佢向下跌噶嘛，咁咪净得你下半身有味咯。 下半身有味。 你喺都话喺你个即系你伸只只手，即系叫做点样即系。 其实你两个嘅科学堂系考几多分嘅理科？ 喺 个物理学常识。 喺个膊头位个喷出去，咁你咪喺个下排以下可以个身咪搞得掂咯。 总之，将佢个喷雾喷喺半空，然后你个人咧就好似傻仔咁样咧，就迎入去，嘿，咁啊就冲入去 转一个圈，系 啦， 咁啊就由头到尾都可以均匀地可以有啦，咁样。OK， 嗱，呢个其中一个所谓嘅方法啦。好，第二，咁啊点可以真系 keep 得可以耐啲？我想问啦，嗱，我哋会搽 cream 啊，头先阿祖祖都话啦，干燥会搽 cream。咁究竟搽咗 cream 先噴香水好啊，定係噴咗香水先搽 cream 可以 keep 得耐啊？ 噴咗香水先搽 cream。 我自己嘅做法係每一朝搽咗 body lotion 先至噴香水嘅，但我即係我只不過係個習慣嚟嘅。 佢呢個 係 錯嘅。 知 我冇變得咧。 本身我科學嘅底子話俾我聽，嗱你諗下啦，搽咗 cream 嘅底子又弱喎。 你搽咗 cream 喺個皮膚上面啦，嗰啲 cream 咧就滑捋捋噶嘛，咁嗰啲粒子同埋分子咧，再加埋中子咧，就會有啲滾動嘅作用咧。你啲香水一噴上去，咪俾嗰啲 lotion 射走咗咯，佢咪入唔到去咯。所以反而咧，其實好容易就將你啲香味散走咗噶。本来你是可以带多啲人约你食 lunch 噶，而家就因为你嘅香水太早消失咗。 我唔知道嘅， 一定系咁 样。 嗱，如果你喷咗香水再搽 lotion 咧，嗰个 lotion 就变咗咧，好似红毛泥咁样咧，锁咗啲分子， 吻 住咗啦。喺物理学上面咧叫做揞住。 我觉得佢，我觉得佢系错嘅， 啱嘅。 应该搽咗 body lotion 先，跟住先至喷香水。 边个有信心？ 我有信心。 OK。早早赢， 得得得得得， 我要上诉。 你嗰个分子、中子同埋食子，你估你讲咁多就得啊？ 睇清楚未啊？你啊， 我睇清楚。 点做嘢啊？ 佢话先查咗。 喺山 登 取消，唔公平、公正、公道嘅。 系啊，开会啊， 冇 取消啊。 O K，keep 住好 解释，解释，解释。 喂，唔系啊，佢话咧查咗啲 cream 落去咧，佢咪已经即系 润滑咯。 咩润滑啫，系保湿啊！ 润、哦、 滑 你润滑咩啊？ 擦油咯佢咩？ 你 lotion 唔会令你润滑嘅咩？ 唔系，佢保湿咧，咁佢咪将你啲嘢带落去皮肤度啊？咁你跟住再撒一阵香水咧，佢咪连埋嗰啲一齐渗落 去？撒一阵，好似嗰次我 觉得佢解唔通喎、啊。 我个画面喺阿田喺度撒嗰啲白米咁样， 系咯，系咯。 即系佢话连埋嗰啲香水帮你一齐渗埋去皮肤度，咁你咪可以 keep 得耐啲，锁紧个水分啊嘛。 咁使唔使喷啲香水喺身体上面嘅时候要拍打佢噶？即系好似人哋嗰啲爽肤水咧， 爽斜先要嘅。 嗰啲爽肤水系咪咁？啵啵啵啵啵。 其实爽肤水同香水两样嘢，你喷出嚟同埋你用出嚟个质地都唔一样嘅。 咪系咯， 相提并论。 系咪拍拍拍入去啊嘛？ 唔使啊，因为你通常都系喷噶嘛，使乜拍佢啫？ 咁好啦，你里边会唔会有个选择咧？就系行住路咁样喷香水，定系静止嘅喷香水嗰个威力会发挥得劲啲？ 一喷咗你要转身嘅话， 头先咪教大家一 条。唔系啊，即系话你应该系企定定。个人保持静止定系有运动咧？嗱，根据头先个逻辑，应该系咧 有 运动系啦。你成身你会将嗰啲香薰就焗出嚟嘅，应该系咪 咁 啊？咁 即系话大家一路揸住一揸住香水一路喷一路， 应该系 唔 使 理佢啦。 系咯， 其实本身喷咗佢个身咧就有味噶啦。我谂佢讲紧嗰个分别咧都唔会好明显嘅啫。 嗱，总之咧查咗你， 即系你话佢今日呢个题目系唔啱噶啦， 唔系都系一个小确幸嚟嘅。 查咗 cream 之后再喷香水咧，就可以锁紧嗰个水分。 如果调转咧？ 香水 调转啦， 冇咁锁紧个水分咯， 系啊，就系咁，咁简单最 好啲 啊， 继续。 好啦，咁你有冇听过咧？即系有啲香水咧会分唔同嘅层次嘅，即系话点解有啲咁快冇味，咁有啲咁点我 keep 咗一日嘅咧？ 有。 因为有分新世界同埋旧世界嘅香水。 请解说咧， 即系嗰啲 咩叫旧世界同新世界？ 哦，你冇听过红酒嘅分类都系咁分噶嘛、哦？新世界就嗰啲咩纽西兰啊嗰啲咁样咧，就属于即系唔系最传统嗰啲嘅。法国啊嗰啲就旧世界嘅，嗰、 哦、 啲红酒都有咁样分嘅、哦 okay, 应该就系咧，佢可能都产地有唔同噶嘛。如果你係咁嗰啲， 即係法國嚟嗰啲。 我想簡單啲嚟講，其實隻牌子個味道同埋嗰個持久度都係理應係唔一樣㗎、啊，所以咪唔同。 佢冇寫持久度俾你睇㗎， 好合理、啊。 有寫持久度㗎香水， 但係究竟係咪叫持久度先？我想講呢個字咧有係啦，有好多想像嘅空間。 乜嘢咧？請問 我講緊香水， 佢哋自己講嘅， 我講 緊持久度，佢話㗎，佢話每個香水嘅持久度都唔同㗎。 冷靜啲，係我話㗎，係 你話 啊 嘛。 頭先話香水有寫持久度咩咁？ 講啦，開嚟 咁大家咧，即係好通常咧，你都會見到有個牌，即係有個名，即係香水名之外咧，都會寫住 perfume 啦，同埋 toilet 呢兩個字噶。 toilet 啊，真 係， 你肯定係咁到，好似係法文嚟嘅喎。 是但啦，佢通常啲人都係咁講。 我知道寫 poison 嘅喎，通常係寫。 即係 poison 都有嘅，佢哋都係咁講嘅。其實係嘅，我好細個嗰時咧，讀中學嗰時咧，去上禮儀班咧。即系老师咧教嗰个礼仪嗰个老师就话系啊，你哋唔好觉得啊 poison 系毒药、 啊， 其实系香水嚟嘅咁样。 其 实 香 水 亦都系系一种毒药 咁样啦，系啦、 啊， 因为佢 香水有毒啊嘛，嗰阵时嗰只歌、 啊、 你记得系咪？ 咁所以咧，佢话咧，如果你想拣 keep 得耐啲嘅咧，就要拣香水嗰只。咁如果你系嗰如果系 toilet 嗰只咧，就系、是、淡香水咧，就比较容易挥发嘅。咁因为咧， 哦咁嘅， 系啊，因为咧、哦、香水点样形成嘅，知唔知噶？ 香水是要提炼出来的。 是啦，用一些物质提炼出来它的精华，再加酒精再加水。如果酒精和水的量比较少而精华多的那个就可以 keep 得很久的。 水比较少，精华比较多就 keep 得耐啲。 系啦，嗰只就香水啦。 不如你学下自己整香水，因为而家其实都多咗人咧，自己可以咧去唔同嘅铺头咧调你自己中意嘅味道咁样。 系系 系啊， 失败过案都唔少噶。 我中意我个牌子，所以唔使。佢已经帮我调教咗。 你谂下可唔可以自己变成一门生意啊？ 我 咁谂。 我以为你话你想将佢自己变成一个牌子添。 咁佢本身一个品牌嚟咯，佢反正每个人都一个品牌，睇你识唔识营运嘅。 不过你唔买佢呢个牌子嘅香水啫，系啊。 点止香水啊？系啊。其他油我都唔買， 我買油啊，好唔好？ 啱啱啱， 即係買油豬油係嘛 ？OK， 咁咧。系点啫？诶嗱，咁如果你酒精同埋水嘅成分咧系多嘅，多过精华嘅，咁所以嗰件淡香水咧就好容易挥发晒嘅， 味道就淡啲 啦。咁所以咧好容易咧就会冇咗。咁所以点样教大家可以 keep 得耐啲就系咁解。你冬天咧可以用呢个香水，浓香水，咁就会 keep 得好多咯。 系呢、這个系咪即系等于厨房里边甜豉油同埋淡豉油嘅分别？ 诶、可以咁讲， 蒸鱼豉油 有 边只咧？咁 但系我呢个比喻几好， 系啊，生抽同老抽嘅分别 系咪？即系头抽应该系头抽同。 头抽系浓啲嘅， 系啦咁样咯，系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选择你用香水定系淡香水啦咁。咁我讲到最后一样就系话咧，系啦，佢话如果咧有啲人咧中意沟香水嘅，唔知点解，系 即系甩 头发 嘅 咩啊？ 后边喷， 好似人哋沟茶饮会甩头发一样噶嘛？沟香水会唔会都咁？ 呢个咧系啦，佢系问题嚟嘅， 系 啊，系答案嚟嘅。 沟香水佢话咧，佢有啲人咧会咁样沟发嘅，咁佢话啊想继续 keep 耐啲，佢话咧先用香水喷一阵。噴一浸喺個底度先，跟住再噴淡香水咧，咁你就真係全日香噶啦，可以。 哇！ 全日香啊，好似嗰啲咧， 全 日通 嗰啲 咧， 係啊， 嗰啲月飄 啊嘛。噴噴噶啦，係啊。 哦，即係先淡再濃， 先濃後淡啊！唉。 佢真係冇用開香水。 男人咧，咪男人選擇性左耳入右耳出，佢又再出現。 好攻擊性嘅呢句説話， 佢話你唔係男人喎。 我哋聽歌先啦，佢可能話埋我咧。 唔係啊，因為聽到佢講嘢啊嘛， 上單添啊！ 同啲聽眾講聲對唔住，我哋呢半個鐘完全接近失控嘅狀態啊！謝霆鋒啊，香水。 風吹著臉，由不得我拒絕。你是总不停顿的一个瞬间，世界再大也只要求一点，我最好不过你一个指尖。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你再接近 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我早已习惯你的明白深邃，为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深邃，为只是轻易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你的气味，若能残留一点，我能多少记住甜蜜的感觉。你的气味若打着我的脸，至少还能猜测幸福有多远。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 至一度云带覆盖南海东北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晚北风增强，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45点，升18点，总成交金额363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2点，跌8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7.15元，升5仙；腾讯控股327元，升4元；美团点评94.65元，升3.3；友邦保险79.8升2毫，建设银行6.3升3仙，中国平安91.9跌3毫，港交所245.4跌8毫，中国移动62.4跌3.5，中国人寿21元升1.5。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827，英镑10.065，瑞士法郎7.872，澳元5.357，加元5.911，新西兰元4.96，欧元8.6373。每百日元对港元7.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64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3,60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35美元，卖出1,456.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啊，收到最新嘅咧就系西铁线啊，西铁线咧就喺12点钟左右咧已经陆续回复正常啦。西铁线就喺大约12点钟左右啦，已经系陆续回复正常噶。咁而家咧荃湾线嘅葵芳站、太子站同埋旺角站关闭啦，港岛线嘅西湾河站关闭，咁东铁线沙田站关闭噶。咁另外火炭至到大埔墟站暂停服务啊，火炭至到大埔墟站暂停服务噶，咁红磡至到火炭站维持6分钟一班车，咁但系不停沙田站啦，大埔墟至到罗湖站维持15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到落马洲站就维持20分钟一班车噶，咁而轻铁路线啦，705、706、751P 暂停服务，761P 啦、751、614、614P 就要改道行驶，咁所有轻铁嘅车辆啦不会经翠湖同埋友爱站，咁轻铁嘅路线咧维持13至25分钟一班噶。咁讲翻中交通意外先啦，青衣北岸公路去机场方向啊，由于有汽车着火啦，近住牛角湾对出，咁需要全线封闭噶。去荃湾方向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青衣北岸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牛角湾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讲翻一啲封路先啦，咁而家仍然系有部分道路段咧受到阻塞噶。喺香港方面啦，上阿弥陀道同埋下阿弥陀道嘅连接路。 薄扶林道介乎士美菲路和皇后大道西，在九龙亚街路街介乎樱桃街和弥敦道，歌和老街近住达之路，咁喺新界啦。南运路不能够左转大埔中心嘅巴士总站去大埔中心方向，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埋大埔中心，大埔嘅太和路近大埔中心，马会道介乎志明街同埋龙心路，新运路同埋志昌街嘅交界啦，咁都系封咗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反而比较特别咧，就系红隧嘅九龙去香港正常啊！而家红隧九龙去香港咧就正常。喺路面方面，咁喺港岛比较挤塞嘅咧，都系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咁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士美飞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山道落中环都系挤塞。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就花园道口。咁喺新界啦，大涌桥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火炭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翠湖花园。系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咁啊，九龙区咧大致路面都几好噶。咁只系歌和老街来回方向近住达之路一段比较车多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咧就康庄道桥底噶。最后卫生署提提你，睡眠充足有助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健康嘅生活又点少得优质睡眠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周末要找好节目。 你约我周末一起玩戏题，我都话冇问题。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 要约埋其他啲人一齐嚟， 咁我就一于帮你约埋晚上十点到十二点，私分崔杰彤嘅周末有情人，同埋凌晨十二点到两点，由梁少辉主持嘅自己人一齐嚟咯。 爸，我都话周末二台有好节目噶啦。 2018新差有先进嘅防伪特征，唔单止有明显嘅凹凸手感，仲有动感光亮图案。同开窗金属线打斜睇，就会见到上面嘅圈好似喐紧。无论系边一个面额嘅钞票，防伪特征都喺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睇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经已结束，多谢乐迷以行动支持。 我哋亦会以音乐之名加许年度杰出音乐人，重塑歌曲真故事。 透过跨媒体平台，见证不一样嘅十大中文金曲。 2020年1月， 以音乐之名，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欢迎浏览网页 rthk.hk 了解更多。 三百，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好啦，司机大佬大家好啊！今日想同你讲下我哋未来车嘅方向。 叫未来车方向。 系啊，而家嘅车方向咧，就都即系基本上都系入油嗰啲叫传统燃油车咧。嗱，就咁样嘅。香港虽然有好多电车，咁但系依然都有好多都系嗰啲传统燃油车。 系啦，比例系就系系咪应该去到七八二啊？ 冇数字我都唔识计，即系总之你未去到话即系周街都系啦，虽然多咗好多噶啦已经。咁咧嗱，早期呢个都早几个礼拜嘅新闻嚟噶啦，咁但系一路咧即系都未有呢个局势稳定少少可以讲到。今日咧都想同你讨论下，就系环境局局长咧黄锦星咧，佢就话啦，佢觉得香港 系 有条件喺几时咧，就喺 2040年之前啊，即系其实大概仲有20年啦吓。 24号发生咩事都未讲啦。 系啦，佢就话咧就禁止呢一个咧，即系燃油嘅汽车咧喺香港就使用啦咁样。即系咧再过多20年就作为呢一个咧过渡期咁样。咁佢就话咧，其实我哋有条件噶啦，只要我哋去到嗱，但系2040年之前咧，其实唔一定要等到40年嘅。严格嚟讲，咁2030年都算系40年啦。 咩2030 都算是2040年之前嘛。 佢、哦、 只是说最迟在2040年就可以啦咁样。佢仲话明年呢就会有一个方向㗎啦。 哦、 即係其实仲有几个月嘅咗喎，你所谓明年，因为佢都讲明年底就会出。 11月 啦嘛、嗯、即係其实出年呢可能佢会有啲构思有啲方向，因为呢你知道你要禁嘅话呢、嗯、喂你而家听住话禁喎，唔系话推行。燃油车啊，禁售燃油车啊，普通嗰啲啊，即系话普通你就算入石油嗰啲都唔得啊，唔系入汽油都唔得，唔系话入柴油啊，系、 哦、 全部冇晒嗱， okay, 所以咧你开头可能 要逐步锻炼计 啦，你可能你听到你话喂廿年后咩都得啦，唔系、啊嗯，我哋廿年前同廿年后你都唔会有个电车系全部取替你噶嘛， 系、要端上年计，喂我啱啱先新买咗个车，你话我听你而家要禁嗰啲唔得， 我就觉得。不用咁担心住嘅，其实佢哋成日都会有啲大嘅数据，或者有啲大嘅谂法，希望喺边一年、边年之前咧做啲咩？佢成日话几多年之后，即系嗰啲咩公屋嘅，但系唔使排咁长龙啊，未啊，越排越长。 系啊，嗱，咁咧，但系佢有 20年， 佢用20年噶啦， 不过起码我见到咧，就话咧，即系报道都有讲到嘅，喺今年嘅呢一份嘅施政报告里面咧，就提出咗要用20亿嘅资助计划，去推动咧喺一啲私人楼宇嘅停车场配备呢个电动车。车嘅充电装置有个目标嘅，都系目标啊，未来咁我未来几时唔知啊，就话有1/4嘅停车场咧都会有呢个充电嘅设施咯， 系啊， 即系你谂下啦，100个车位里面有25个咧，可能咧就系用充电嘅，咁、就即系起码呢个配套如果提供到咧，佢哋先至可以谂将来啊，系咪真系可以禁售呢个汽油车呢啲嘅传统燃料嘅车 啊？佢仲话咧，除咗私家车、小巴、的士呢啲即系四个辘之外咧，佢、甚至乎话船啦、啊。都希望可以用新能源， 系 即系话咧，如果第时佢真系想用呢一个方法咧，系真系全方位嘅、 哦， 即系好似而家我哋之前咪讲过啲国际上面唔知边啲国家咧，真系要炒翻啦。佢就话佢哋会好快咧，就禁用呢个燃油车啊嘛，系咪新加坡？ 佢已经开始即系陆陆续续咧，连巴士都转电车啦。 系啦、嗯，即系其实人哋有啲咧，即系已经做咗啦，就唔系话 做 紧添， 唔系做紧，系啦，做紧嘅佢未去到全面禁晒嘅，因为都要啲时间。 但佢转晒好多啦嘛， 系啊，即系话佢慢慢就话柴油车唔再去发牌咯。 系 你架车，譬如你真系唔再要换啦，你就要换电车咁样咯。 系啊，嗱，我哋而家就难啲嘅，因为咧而家即系基本上咧你用电车咧，对我哋最大嘅诱因都系平啦，同埋型啦。所谓平咧，因为佢有折扣啊，某一个牌子咧、 嗯， 所谓平啊，佢会回翻俾你。唔 系 啊，但系即系话，其实用嘅时候咧，而家暂时都系以消费者自己嘅即系主动性，佢嘅意愿咧嚟做嘅咁样。 系都系嘅，即系唔系强制性嘅。譬如可能嚟紧咧，即系叫做话哦。得啦，你架车冇得再续牌啦，或者系咪你架车即系唔知系咪会咁样咧？即系叫佢可以， 但真系好难嘅， 资助佢换电车。 即系譬如你举个例啊，收音机话就话曾经想推行呢个数码广播，甚至乎话咧喂唔得啦，冇传统嗰啲即系FM 嗰啲话要取消噶咁样，冇可能啊！跟住啲人话错啊，同你死过啊，真系唔得嘅。 唔系咁，但系电视频道又已经 电视就可以咯，但系都要一轮时间先啦。 但我又觉得有一样嘢咧系比较点讲咧？鼓舞性多啲，因為其實咧，即係要將車變做即係用一啲新嘅能源嘅車啦。即係其實喺歐洲啊、日本啊、內地，其實佢哋嘅發展都比香港好嘅，即係佢哋發展咗一段時間嘅。咁你諗下，呢個都係大趨勢嚟噶嘛？可能咧唔同嘅車嘅牌子，佢哋嘅品牌都會用個方向唔同咗咯。一啲電動嘅車咧，成為佢哋未來嘅 selling point， 一啲主打嘅話咧，其實呢一樣嘢反而啊 政府當然要推出啲硬件啦，但係其實同時間佢哋嘅推動可能更加大。 我咧，我親身體會。 喂，我哋呼籲住電話先啦，係、啊、嘛？係 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88咧。對於即係話嚟緊二十年啊，裡面啊，希望可以能夠咧即係全面改到變電動車，大家有咩睇法啊？同埋你轉咗電動車，但係而家嗰個配套啊等等嘅嘢啊，係我記得我哋之前都封煙過 嘅，我之前有講過嘅， 好多人都秒嘴嘅。 嗰陣時係早期添， 因為你太早嘅時候咧，就真係未咁。即系配合到你诶，即系嗰啲车主啦，转新电车嘅车主 都几年啦。我哋讨论嘅时候， 系啊， 我见到咧，普通我哋 不如打电话嚟1872388先啊。 系啦，即系嗱，你用电车嘅经验啦，你觉得而家你遇到嘅唔方便同埋困难咧，呢几年嚟咧有冇容易咗、方便咗？ 我目测我眼见啦吓，大型嘅购物商场嘅时候咧，其实系多 系啊，冇错 位嘅， 系啊，多咗 多咗位俾大家可以 专门 插 电位咯， 电位啦，系啦。咁我亦都有一啲嘅朋友，佢哋本身系揸电车嘅时候。佢哋就會話：第一樣嘢好簡單嘅啫，我住嗰個屋苑有冇呢個配備先？ 係啊，住個地方、啊、 我嗰度冇嘅話咧，咁就已經拗頭。佢話咧一定要乜嘢先至令到佢放心咧？佢就係話，因為佢公司嗰個地方有呢個叉電嘅配備、那個車場，屋企嗰個屋苑又有。佢話兩度都有，咁佢就話：咁點解我唔試下用咧？即係話我屋企唔記得叉啫，公司都有，即係 咁就 起碼有一。但係即係嗰個朋友就係咁啱兩個條件佢都有，所以佢咧就轉咗就揸電車咯。 我覺得唔夠電位呢件事咧，可能都係好大困擾嘅。我咪話咧，我目睹過咧喺一個停車場度咧，佢有嗰啲充電位嘅。啊，但我話嗰個私家車點解咧，直情係有個男人咧落嚟推車啊？佢已經喺個格仔附近嘅咯，即係嗰個停車格咧。但係佢唔係可以咧一手扭入去，佢又唔係拍唔到車，佢係有個人咧直情係咁幫佢擁。 捱到去嗰度冇電。 原來佢應該係去到，就算已經去到嗰格度啦。佢入唔到个格就入唔到个格，完全连一滴电都冇咧。所以嗰次我见到几样衰，佢系要有个男人喺度推，跟住咧里边有个司机咧就负责领太咧，就可能可以令到方向喐嚟喐去。我哋见到惨咗， 谂住咧，诶，揸唔揸到办公室，挨埋最尾嗰滴嗰个位置， 有咗仲可以好似有仲有啲可以挨到，主要系挞住咗个引擎，仲可以行到车。但系 电 佢话冇，就系冇。 系啊，嗱，即系如果咧有啲电车嘅车主咧，你都有啲咁不幸嘅经验咧，你有冇试过冇电啊？有冇试过即系中间咧插唔到电啊，搵唔到位啊？同埋咧，商场嘅选择咧少啲噶嘛，应该可能系一啲比较大型或者新式啲嘅咧，佢就会有嘅。 嗱，呢个我都唔知，嗱，我都想我哋嘅听众话俾我哋知，嗱，大型嗰啲就一定有噶啦，但系个比例有几多咧，我哋都唔清楚。咁如果系即系细型啲嘅商场或者啲屋邨嘅商场，而家话政府鼓励啊嘛，咁究竟屋邨嗰啲商场有冇嘅咧？屋邨都会有停车场噶嘛， 有 比例又是。 有啲政府停車場係有嘅，譬如我肯定嗰個油麻地，廟街後面嗰個多層停車場咧，佢嗰個就嗰、個唔算政府嘅，嗰、那個唔算政府嘅，即係嗰啲係私人嗰啲咩省嗰啲嚟嘅，係啦、 哦， 但係佢有嘅，佢都加咗幾個嗰啲充電位咯，咁大家可以打嚟講下咧，可以調翻轉講。有冇邊幾區咧？係一定冇嘅，因為我見到網上咧有人立一立咧，我唔敢肯定。佢話：喂，好似話話屯天園啊呢三個地方咧嘅商場都話唔多叉電位，咁係咪嘅咧？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叫做充電死位咧？咁你都可以打嚟講下話，喂，我哋呢幾區係荒漠嚟嘅，冇電位嘅。 我想知啊， 係啊，即係等大家要留意下，喂，你要叉夠電先咯，嗰啲地方食飯真係。 其實都係啦，電車都有咗幾年啦，係咪？希望啊，睇下有冇改善到，咁啊點樣推行咧可以？ 因為喺街上面見。到咧，其實個車嘅電車嘅數目咧係越嚟越多 嘅，係、啊。 但係即係嗰啲用家，你哋覺得係咪又真心方便咧？或者你哋都可以幫到手？有啲朋友可能想轉噶嘛， 係。 你就可以話到俾我哋 邊樣要解決？ 係啦，要小心嘅地方係乜嘢啊？ 好啦，電話號碼18723888，18723888啦。聽只歌翻嚟咧，我先講下咧，我上次話嗰個體會係啲乜嘢嘅。 She got the brown eyes, caramel thighs, long hair, no wedding ring. Hey, I saw you looking from across the way, and now I really wanna know your name. She got the white dress when she's wearing less, man, you know that she drives me crazy. The brown eyes, beautiful smile, you know I love watching you do your thing. I love her hips, curves, lips say the words. Tia mommy, I kiss her. This love is like a dream.So join me in this bed that I'm in. Push up on me and sweat, darling. So I'm gonna put my time in. I won't stop until the angels sing. Jump in that water, be free. Come south of the border with me. Jump in that water, be free. Come south of the border with me. giving me signs that he really wants to know my name. Hey, I saw you looking from across the way, and suddenly I'm glad I came. Ay, ven pa' acá, quiero bailar, toma mi mano. Quiero sentir tu cuerpo en mí, está temblando. Green eyes, shaking your time, and I will know we'll never be the same. I love his lips, cause he says the words. They are my mommy, don't wake up, this love is like a dream. So join me in this bed, the iron, push up on me and sweat, darling. So I'm gonna put my time in, I won't stop until the angels sing. Jump in that water, be free, come south of the border with me. Jump in that water, be free, come south of the border with me. Flawless, diamonds, in a green field, lip in the sky, race until the sun's rising. We won't stop until the angels sing. Jump in that water, be free, come south of the border. Your life, you wanna shine, you gotta get more eyes. Am I your lover or I'm just your vice? A little crazy, but I'm just your type. You want the lips and the curves, need the whips and the furs and the diamonds I prefer. In my closet, his and hers. Hey, he want the little mama cedar margarita. I think the egg got a little jungle fever. Hey, you want more than something boring? Legs up and sung out, Michael Jordan. Go exploring, something foreign. Busted open rainforest if you pouring. Like you need me, rub me like a genie. Pull up to my spot in Lamborghini, cause you gotta see me, never leave me. You got a girl that could finally do it all. Drop an album, drop a baby, but I never drop a ball. Diamond, push up on me and sweat, darling. So I'm gonna put my time in. I won't stop until the angels sing. Jump in that water, be free. Come south of the border with me. Come south of the border. 刚才我话咧嗰个即系经验之谈咧，就系、是、我而家本来咧即系之前就买咗架车啦。 系， 其实咧我系睇到报道咧介绍咧，佢就话喺日本咧佢出咗一个咧即系电油版嘅，啊即系应该咁讲啊，电加油版啊。电加油版 即系两个混合， 系啊，咁咧其实系好好多 混合车有噶，一向都有啊。 唔系，但系嗰只混合车咧，佢话即系嗰个比例啊更加好啲咧。咁嗰时咧，其实好想买嘅，因为佢又唔系纯电要你咁样叉嗰只咧。咁但系佢哋个代理就当时咧就完全就话我唔知有牌噶，唔知几时噶。香港又未有啊，日本又已经推出咗咁样咧。咁啊等咧就。直至一个月前咁上下咧，佢先即系推出嚟咯。哇！如果其实真系啲，如果你半年等得嘅话咧，应该等嗰啲车好啲。 系啊， 悭好多有钱啊！ 因为即系佢仲要系譬如旧电冇事 咧。你一个月大约要几多有钱啊？ 哇！嗱，好简单，你讲紧都几百、几百、几百咁样每一次入咧，但佢嗰个可以好经济啊嘛，因为佢可以压缩到你比例咧，可能你大部分用电嚟行，咁你佢又唔使插电， 互补不足， 佢又互补不足，咁分分钟你可能由几百蚊咧，可能变成100蚊已经搞掂啦。 即系你个电如果冇电咧，佢个能即系有咧， 行紧嘅时候插紧啊嘛，系啊，所以呢个大 能车好似叫做 系啊，但系佢话个技术，总之咧就比传统嗰啲混能咧又唔同啲嘅，所以我头先就觉得咧，如果你话逐步推嘅话。应该是说不如应该引入多些，就说不要有些就纯汽油版的，应该是引入越来越多的混能慢慢过渡可能容易一 些。 是的，听听众究竟他们的经验是怎样，电话旁边有是不是 Michael？ Hello Michael， 是不是 Michael？ 是 不是你喂啊 ，Hello 你好，黄生你好， 啊黄生系啊， 系你好 ，Hello， 点解听到 Michael？ 系黄生你好， 系早晨， 我就换咗混能车有一年到噶啦， 混能， 但系咧其实咧如果纯电车有好多问题噶，因为有啲朋友咧用嗰啲纯电咧都转翻混能啊，因为好多地方香港咧其实一个大厦入边其实好简单个道理，即系譬如你一个手提电话去充电。當然個 A 數就細啲啊！當你用100個去充電嗰陣時咧，你嗰個負荷唔起㗎，啲樓根本你就趕唔到， 即係會分薄咗㗎嗰件事。 咁同埋咧，混能車有個好處就係咧，佢個車頭個温度係低好多㗎。係，同埋咧，我而家行緊咧就係日本嘅。 係， 咁大係行7毫8毫子啊，1公里嘅啫。 哈哈哈， 但係我 似以前同思思都要行到个半，如果甚至乎开下冷气要去到$2， 一定系平啲嘅，系 系，同埋仲有个好处咧，就系、是、佢用个汽油，因为嗰个排污量系低好多噶， 系系系，一定啦， 同埋车身亦都静啲嘅，当佢行电嗰阵时咧，佢会静好多嘅。 但系而家佢就想鼓励全部都连少少混油都唔好咯，即系佢全电嘅。你觉得如果香港可以加到好多好多插电站嘅，会唔会都已经解决到咧？ 嗱，其实有个问题噶，因为日本咧，据我所知咧，我有啲朋友我都系电影界啲人， 系 咁，我有啲朋友喺嗰边咧，同佢哋日本嗰边咧有啲科学家倾个偈咧，佢哋讲咧，如果第一佢有两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纯做电车嗰阵时咧，佢哋会好多。是做嗰个传统引擎嗰啲会失业，呢个第一。 嗯。 第二呢，如果你全部佢如果嗰几大公司啊，几大日本嘅将佢全部转晒电车呢，佢会污染整个地球，全个新疆沙漠都唔够去摆佢嗰啲电池啊。因为电池正常，电池呢就可以用八年到。 是。 八年之内会唔会坏呢？其中有啲会坏，但八年之后呢，嗰、那個電池一定要衰老噶啦， 係啊，係啊，都係換另一樣嘢，都係一個問題， 即係要換電咯。 即係其實嗰個電嘅誒氣質又變咗第二種污染問題咯。 係啊，係啊，即係好多唔清楚。其實運能車其實香港政府應該推運能。你運能咧，因為好簡單，你將個排費啊或者有啲嘢平啲咧，佢唔做再做柴油。你睇而家啲車全部改曬嚇，行千五 CC 嘅啫嘛。而家行千五 CC 行得到啊？啲冚唪改曬咗。包括啲大车都改细咗噶，而家我识嗰啲人咧，依二排嗰啲车已经以为唔得噶啦，而家冚唪唥改晒咧，都行翻个 L 字嗰个行嗰个 hybrid 嗰只噶啦。 系系系，喂，咁但系如果你话嗰、那个驾驶上面咧，经过呢几年之后咧，你觉得而家揸电车香港系咪都已经系方便咗咧？ 嗱，其实咁计嘅，因为车咧就越嚟越先进，因为好多好似以前手提电话咁，啲人话。好难整啊，好难整，其实唔系嘅，而家啲吸电脑落去嘅啫。 吓，而家系咪好啲啊？所以就会 佢而家修理咧，佢去到嗰个咧吸台电脑落去，又根本就知道你已经系边个出问题啊，边度出问题咁样。 嗯，所以 同埋咧，我最中意佢个就好静，即系譬如我着咗个冷气啊，或者着咗车咧，你个手去摸个车头，个车头都系暖暖地嘅。 系啊，甚至乎可能听唔到有杂音添啊！多谢你，黄生啊， 好多资讯。 系啊，我觉得重要一点咧，就系唔好以为一定系最环保，因为佢会衍生第二啲气质嘅问题咧，可能就系传统汽车反而就冇嘅。 要谂得周全啲先可以推动啊吓。 系啊，咁啊，多谢黄生电话啦。咁啊，而家听住新闻啦，新闻之后咧，继续有风骚快活人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西铁线在大约中午12:00陆续回复正常列车服务。今朝早继续有人干扰港铁服务，其中朝早有大批人在西铁天水围和元朗站阻碍列车开出，一度导致锦上路至屯门站服务要暂停。一批黑衣人朝早10:00再次在城大宿舍外的歌和老街和达之路交界聚集，和架设路障。防暴警察到场施放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在通往宿舍的天桥筑起散阵，之后桥下冒起浓烟。在中文大学，有黑衣人在大学正门外以龙门架和水马筑起路障，有私家车挡风玻璃被打烂和被喷治，有人在路障前淋泼石油，又向警方防线掟砖头，防暴警察在几十米外戒备。在港大，有人在薄扶林道的天桥向下投掷雪糕筒和凳等的杂物，堵塞行车路。港铁站多个出口已经关闭，有校园的升降机大堂被杂物堵塞，以及被人用喷漆在地下写上字句。有外籍教授到场和学生对话，他说暴力不能够解决问题，相信会有其他方法，希望和学生一起想下，让事情得以完结。明年的维园年宵的快餐和湿货摊位今日开始公开竞投，有快餐的摊位以底价成交，部分的湿货摊位没有人竞投。 有档主表示，相信香港人是和平理性，不担心年宵会完全被取消。支联会亦都成功投得两个湿货摊位。食环署早前已经公布明年的年宵不设干货摊位。昨日在西湾河中枪受伤的21岁男子仍然情况危殆，消息指他腹部中枪，要接受肝脏和肾脏手术，仍然在东区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至于昨日在马鞍山怀疑被人淋易燃液体之后点火烧伤的57岁男子，据了解他有三成皮肤二级烧伤，目前在沙田威尔斯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昨日多区发生冲突，共128人受伤送院，除了两个危殆男子之外，另外4人情况严重，63人情况稳定，58人已经出院，还有1个人暂时未确定情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晚北风增强，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47点，升21点，总成交金额36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2点，跌8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7.15元，升5仙；腾讯控股327元，升4元；美团点评95.05元，升3.7；友邦保险79.8升2毫，建设银行6.3升3仙，中国平安91.85跌3.5，港交所245.4跌8毫，中国移动62.45跌3毫，中国人寿21元升1.5，招商银行38.95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日元109.13，瑞士法郎0.994，澳元0.684，加元1.325，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006，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361点，升29点。港金现价报13,60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42美元，卖出1,456.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你好吗？我好挂住你啊。 The way you touch me, fly me to the sky. 不知道你有没有挂住我呢？ I heard the music, I found the magic in your eyes.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预备，一、二、三， 生日快乐！ 边个？ 有阿 Chris 梁建中， 同埋阿宇阿宇。 系啦，阿宇即系我哋嘅 PA 同事，今日都系佢生日啊！祝你哋两个 Happy Birthday！ 啊，佢哋唔系一齐庆祝咧？ 唔知啊，我哋不如送呢一个做礼物俾佢哋咯。 好啊，边个系礼物啊？咁样， 我哋个 Chris 系礼物啊，定系阿宇系礼物？ 我哋嚟紧呢个访问。 哦，原来系咁样。 系啊，嚟紧啊 ，Chris 咧又要翻嚟同我哋一齐做一节目 啊。 OK， 跟住咧，我哋 会 有 生快乐。 系啊，同行抗毒快活人啊。今日呢位嘉宾咧，佢嘅故事，我哋嗰三个喺度听嘅时候咧，有啲都，我而家都好好心画面啊，即系点样喺个垃圾桶度都要攞翻啲农品出嚟食啊，咁样。 但系同埋喺佢上个月已经结咗婚啦。 恭喜晒佢，我哋今集同行抗毒嘅嘉宾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好，我哋今日咧嘉宾咧，佢叫周影峰， 系， 但系佢系一个咧，你睇落去仲系一个好好似啱啱读完书。离开校园第二年，好似仲喺度想递紧一张即系申请表揾工嘅小伙子，但系谁又知道原来佢嘅经历已经系 厚过本电话簿嘅， 厚过本电话簿，即系可能佢系有吸过毒啦，咁当然亦都有戒过毒啦，但系佢中间可能仲有 犯过毒添， 犯过毒有坐过监。我哋今日即系同阿周影峰好倾一倾偈啦。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影峰你好， 你好啊你好。 喂，你个故事嘅开始系咪由寄养家庭呢个背景？即係誕生咁樣咧， 我諗有好多個關係喺呢一度啦，因為寄養嘅時候都經歷咗五年嘅時間啦，咁裏邊係會被欺凌啦，亦都係冇自由，我冇得落去玩啦，甚至乎佢哋睇電視咧係特登攞塊布隔住我，唔知點解我特別係被欺凌嗰、那個。 即係你嘅寄養家庭裏邊嘅其他兄弟姊妹咁樣， 大啲嘅哥哥，因為我阿媽俾咗啲錢佢嗌佢教我補習，但我又冇做功課，交唔到表現，我阿媽鬧佢哋，佢哋就發泄翻喺我身上。即系个人咧，嗰段时间好压迫。咁当我一有机会离开嗰度咧，同翻阿妈住咧，咁我就好想要自由啦。 介唔介意我问一下，点解嗰阵时妈妈会将你摆咗去寄养家庭嘅？ 因为都系单身家庭啦。咁我妈咪要负责照顾我啦。而家大个明白好多。咁仲要寄钱翻乡下啦。系啊，所以系佢一个人咧，佢要照顾好多，孭起晒，所以佢唔能够去长时间去照顾我，所以佢唯有俾钱人嚟。 系咁，你一离开寄养家庭，你话得到自由啦，咁你第一时间做咗啲咩事咧？ 嗰阵时开始就出去打通宵网吧啦，同啲同学啊， 几多岁啊？嗰阵时 十八岁， 嗰阵时系唔系六年级到？ 六年班， 六年班咋？佢今年先三十岁啫。 你个资料喺边度嚟噶？ 跟住咧， 系因为佢话佢十八岁， 咁啊开始慢慢试下我阿妈嘅底线啦，咁诶，发觉去人哋屋企一晚都冇事，两晚冇事，咁啊，成日都出去人哋去人哋屋企度住，甚至乎系成个月去咗人哋屋企度住，人哋屋企已经有晒我更换嘅衣服喺啲朋友嘅屋企，咁所以系慢慢。 男朋友定女朋友嚟噶？ 男性朋友。 系啊，嗰阵时仲好识谂啊， 嗰阵时好识谂。 但嗰阵时系咪即系？佢係大過你嘅呢啲朋友， 唔係都係同年紀同級啊！ 哇，點解佢哋每個阿爸阿媽會接受多咗一個十二歲嘅男仔喺我屋企度住，而嗰個係我個仔個同學咁樣嘅？ 但係佢哋 OK 嘅喎，會轉埋飯俾你哋啊！ 咁可能知道佢背景咧， 係啊，咁啊好事嚟㗎，就咁聽，你應該唔會入歧途嘅喎，仲有家庭温暖 啊？唔係啊，但係因為佢哋查實可能佢阿爸即係嗰個人嘅阿爸，可能都係以前黑社會啊，所以比較放鬆我哋，俾埋。煙我哋食啊，咁樣咯，係啊， 即係你原來寄居咗喺另外一個咧，即係黑幫嘅家庭裏邊， 係啦， 咁佢對你嘅影響係 咁我後屘我就自動我話我，因為我嚟要俾人踢出校原本嗰間中學啦， 係， 咁我要俾人踢去另外一間學校，嗰間學校咧係九成以上聽收到風啊，都係瓜仔，係，咁我就劣啦，有少少喂又俾人恰。 又驚喎，又驚又俾人再嚇， 因為我都比較細粒啊嘛，由細到大都比較細粒，咁我自己問嗰、那個嗰兩兄弟，我就話：喂，我想跟你阿哥，就自戰啦。 即係想自己入黑社會，起碼如果我去咗另外一間學校，我都好似有人保護咁啊，係咪？ 想再俾人蝦咯， 咁就加入咗黑社會。 係啊係啊。 咁加入黑社會嘅日子係點樣嘅咧？我哋睇電影咧，都係離唔開嗰啲蝦蝦霸霸，跟住就去機鋪打機啊，識女仔嗰啲嘅啫。 係啊，通常第一步係咧講佢風光嗰面。 就風光咯。 開頭嗰陣時係咪 咧？ 我多咗朋友，有人照顧我，我覺得我安全咗，仲覺得自己威咗添。係 咪咁啊？ 咁對於一個十二歲嗰陣時，會覺得感覺係咁樣咯。 咁但跟住就点样会变咗行毒品嗰条路呢？ 头先讲我系以前细个乜都冇试过，咁我有自由，我好想试好多嘢，乜嘢都玩。咁我嗰阵时咧，读咗一年嗰间学校咧就。 踢咗出學校，連嗰間都收。 應該係 Form 1嗰陣時係。 Form 2。 Form 2, 係。 14歲到。咁呢大佬嗰陣時就介紹咗份工俾我啦。就係喺旺角度買咗嗰啲翻版 VCD 啊。 係就八蚊四隻嘅，八蚊四隻，難得開到鋪嗰啲。 冇錯冇錯。 使唔使四樓㗎你？ 哦，唔係四樓，唔係四樓。Game 碟嚟嘅啫，嗰啲。 哦。唔係我哋睇開嗰啲，你明唔明？ 同埋嗰段時間應該就係翻版幾盛行嘅。 係幾盛行嘅，係啊。咁當對比我一個14歲嘅小朋友嗰陣時，一日有500蚊，我就哇，真係嗰下即係鬆毛鬆翼啦，自己第一日攞到人工，係啊。 咁你攞錢買波鞋咪算咯？ 咁嗰陣時我個心唔會諗到嘅波鞋，即係想係令到個人 relax 放鬆啊，或者開心盡興啊嗰啲。咁所以喺電影咧，以前有啲咩丸仔啊，甚至乎聽嗰啲，今日開始接觸嗰啲圈子嘛，都聽到有啲人玩啊。咁自己好好奇啊，自己打電話去話。 我又係自己自薦，想話我試下毒品啊。 係 啊, 啊, 啊， 其實你呢方面都幾積極同埋主動啊。 所以我而家都保留咗呢個嘅。係 啊，向好個方向行咪好咯。 但係試一啲好嘅嘢啦，而家 跟住就打電話去做咩？攞 14歲嘗試咗第一次嘅毒品。 係啊係啊，就我就有少。即係知恩圖報啦，嗰陣時個感覺就係、是、因為佢咧介紹佢阿哥俾我跟啊嘛，哦、即係佢穿針引線啊嘛，我就當係。 如果我有生意俾你做嘅話，我問翻你攞。 我唔係有生意問，我係攞到第一粒毒品，我係同佢一齊分享。 哦，即係你諗住要沉淪就一齊沉淪，一齊沉淪就係、 是。唔係嗰陣時佢唔係諗沉淪， 佢 係 分享啊！即係我 係啊，嗰陣時係啊，嗰陣時覺得享受。 真係覺得係同悲同喜，我哋試過一齊悲。兄弟噶嘛呢啲、 啊， 真係可能會係咁諗。 係啊，嗰日真係咁諗，即係一啲嘢 share， 亦都唔知道嗰個嘅害處啊嘛。嗰陣時就係覺得， 一好奇心好緊要啊！ 嗰 陣 時 係食邊只類型啊？ 粉頭丸， 粉頭丸，粉 頭丸。 咁、那個感覺係點啊？ 天旋地轉嘅好多心裏面嘅激情都用咗出嚟，即係攬曬膊頭講好兄弟兩個，流曬眼淚嘅。咁咧，相對地嗰日係查實佢阿媽係發現我哋又唔正常，我哋嘅對話啦，佢喺房出邊聽到。 係， 但係因為佢阿爸係以前都出嚟玩嘛，所以佢幫我哋隱瞞。咁我哋就 哎呀， 嗰一日就係咁過咗。咁嗰陣時係開始接觸 disco 啊落去，咁就成日都落去玩。 有冇見到桂花田啊？ 啊，咩？ 佢哋唔系同一个年代噶， 唔系可能太黑啊，见睇到啲形 象，但佢大份，你都见唔到。 系啦，佢见到崔杰同啫，净系话。 咁跟住点啊？ 跟住后屘开始越玩嘅毒品种类越多，就开始接触唔。 即系嗰啲场地又多咗唔同款啊？ 你会接触识多咗人啊，咁啊试下第二啲嘢、 嗯。 因为相对摇头丸嗰阵时嚟讲都比较辛苦，佢食完之后你会真系。即係 不自 控制唔到自己， 控制唔到你會好想係聽音樂跳舞，去釋放好多能量， 所以叫揈頭就咁樣啦。 啊，係啊，真係會有啲人係揈得好勁咁。有陣時係嗰粒藥力咧，係落到樓下先開始爆咧。 即係咁，其實幾危險嘅喎，即係過馬路你都唔知過唔過到嘅喎。 亂曬龍㗎嗰陣時，天旋地轉係好危險嘅一件事。 咁但係你哋就唔係諗住戒嘅，係諗住轉食一隻冇咁辛苦嘅。 係啦， 係 轉食一隻冇咁辛苦嘅，就係咯，所以就轉咗第二啲 嘢。就越踩越深啦。咁呢段吸毒嘅日子 幾長啊？ 係咯。 咁我谂我14岁开始去到17岁啦，咁第一次俾人拉咗，咁就先停咗嗰次叫做， 因为俾人拉就一定停啦。 但嗰阵时你拉系因为头先我哋话佢经历有两样噶嘛，吸毒同埋贩毒噶嘛，系咪边一次啊？ 嗰次系有少少系自己自用啊，喺街度俾警察搜到嘅啫，嗰阵时都系， 系 虽然有都卖，但系嗰一日系自己用嘅。 咁你贩毒系几时啊？ 嗰次係我咁嗰次入咗，我會係俾人拉咗咧，去咗一年嗰啲福音解毒。 係， 係。 咁我一出到嚟咧，大半年之後就想話去即係救翻啲朋友，或者想咩想感化佢哋嘅，但係點知就俾佢感化翻。 你本來想普渡佢嘅， 係啊，係啊，係啊， 你道行未夠。 我好想問一個問題啊，即係你曾經試過成功噶嘛？由戒毒村到出咗嚟，你話大半年都得。當你第一次再掂翻毒品嘅時候，第二日你起身，你係會覺得開心啊！其實呢個先至係我嘅生活啊，抑或係哎呀點解咧？年紀我冇掂嘅啦，我咁失敗嘅咧，諗邊一邊啊？ 咁呢個真係嗰陣時梗係好內疚啦，因為喺戒毒村裏面係好多人都對我好好啦。咁我嗰陣時係為咗繼續玩咧，麻醉自己，我已經做錯咗，我唔敢面對咧。我系连电话都转埋，唔俾佢哋揾到我，唔俾佢哋关心我。系啊，我就开始先慢慢就横掂都系咧，即系本皮啊，个人系好内疚之下咧，就不如算啦，放弃自己。 系 咁继续咧就去吸毒，咁甚至乎系越食越多，系要买埋毒品今次。 咁嗰个贩毒系咪个经历去到点样咧？ 就系呢个时候开始啦，咁啊就嗰阵时觉得一嚟麻醉自己啦，因为有阵时买毒品你都会 賣沒良心啦，賣毒品俾啲人咧係佢拖住個女出嚟嘅， 係 拖住個女係兩三歲啊，你都要買俾佢、 啊， 有啲人係 啊， 啊，即係你要自己都要賣沒良心咁，咁自己又食得多啦。 咁 开始 你冇諗返起戒毒福音营嗰啲里面 嗰啲 即係教你呢，即係 慢慢 唔好 沉沦咗，你已经係迷失咗，冇晒动力。 係嗰陣時你贩毒，你见过最可怕嘅头先带埋个女啦，仲冇见过啲咩嘅即係人士、哦、你会觉得话其实真係害死好多人呀、啊、咁样。 我諗听好多或者你识佢，你会见到有啲人吸咗毒，佢我哋称为变身啦，佢会系完全另一个人格，好似我而家都几件谈啊，无端变咗一个好奸、好险、会呃你嘅人啊！你会称之为变身嘅嗰阵时，佢系会， 即系你会见到啲人系完全性情大变， 性情大变啦、 啊。吓、 啊，同佢吸毒，佢会同一间房間，我哋会食一只可卡因咧，佢会系好紧张啊，多虑，佢会成日咧都装嗰、那个门嘅下边。咁我试过食冰毒啦，嗰阵时系同一个朋友食冰毒，系有个男人嚟嘅，嗰阵时应该四十几岁，我得个十几岁啫。同一间房里边，佢有幻觉嚟，佢嗰阵时我有。整啲耳环啊，或者耳环啊嗰啲啊，佢话我嗰啲系偷听器，佢攞把刀唔俾我同我个女仔朋友离开间屋，要我哋大字型瞓喺度，电话都唔准掂。 但系佢揸住把刀， 揸住把刀， 哇，好恐怖！ 佢仲要几大只下， 好恐怖， 系啊。 同埋你知道毒品嗰个影响力佢几大，嗰阵时更加变咗身啊嘛， 佢变咗身 啊，佢自己添， 佢真系六个人啊变咗，上升。 跟住后屘佢嗌佢嘅啲朋友嚟，哇，出边有人，佢不断话出边有差佬，我哋就。瞓喺度乜嘢都唔得，我哋真系听天由命啊！嗰阵时真系， 哇好彩！ 跟住后屘佢朋友嚟到就话冇事放我哋走，佢知道佢即系习惯噶啦，知道佢系成日都系咁。但系嗰阵时毒品嘅吸引力系过两日照揾佢又再一齐吸，即系习以为常咁。嗰阵时麻木咗，而家谂翻你好恐怖咯。 系，但喺嗰一刻嗰、那个吸引力乜嘢系大到咁咧？就嚟死得噶啦， 都 仲要吸喎。 以前明白嘅，佢系会令到你个心，你一食嗰阵时系会释放好多，令到嗰当刻啊，释放到一种肉体上高啊嘅一种感觉系舒服嘅。 系， 但系当一冇咗你就会 好辛苦， 又想追求翻嗰种感觉，好似我哋成日都有好多时啲电影话想要揾初恋，成日揾唔翻噶啦初恋。 系系系。 咁嗰下成日都想揾初恋，但系想揾翻嗰种吸毒嘅感觉系好即系好。澎湃啊，好正嗰种，但系你越食呢个瘾越深咧，系越多先维持到喺嗰个感觉嘅唔知几分几 嘅 啫。 头先影风呢个就刀光剑影嘅一个经历咧，但系佢之前都有讲过咧，一个静态啲嘅，但系咧其实可能睇落都好心伤嘅，去到垃圾桶都要抄翻啲毒品嚟食嗰个经历系点嘅咧？ 咁我坐完几年监出嚟啦，又衰咗咧，出翻嚟 即系呢个系戒完毒之后 再坐监， 坐监 坐咗三年， 坐三年监 。再出嚟之後，過咗一段長時間，咁有一次咧，有機會去咗一個小組裏邊，就想戒毒啦。咁當時好掙扎嘅，成日都我真係覺得自己人唔似人，鬼唔似鬼，照鏡嗰陣時，好想戒毒嘅，成日都好有決心。咁有一次喺商場嗰度吸完毒，咁去廁所吸完毒啦，出到嚟咧好有決心，我想戒啦，真係抌咗包嗰包毒品落垃圾桶。咁嗰陣時食到個人都冇乜錢噶啦，落到樓下之後發覺個癮嚟啦，咁冇曬錢喎。 但你啱啱喺厕所吸完毒，落到楼下就已经个毒瘾又起噶啦。 系啊，好快噶啦，即系行咗一阵，行咗一阵，系啊，咁就发觉瘾嚟啦，点算咧？但系冇晒钱咯，你问人借嗰阵时已经借到冇晒信用噶啦。咁叮一声谂翻起，上高有包毒品喺个垃圾桶，咁竟然系上商场嗰度抄个垃圾桶，系攞翻包毒品。 系 咁嗰阵时，哇！一拎包毒品一入到厕所食，系一路食一路喊。系啲眼泪不自觉流出嚟，但系我个人个心好似真系 控制唔到， 有一条锁链锁住咗，系绑住咗你，系唞唔到气，但系我又要坚持做嗰动作咁样，去 好挣扎啊！ 好挣扎，嗰一次系一个好深嘅经历，系啊， 尊严都冇晒噶啦，咁所以大家都好好奇，曾经连垃圾桶嘅毒品都顶唔住，一定要攞嚟食，咁你最后点打开呢条锁链，令到你而家可以即系咁健康咁坐喺度同我哋倾偈嘅咧？条锁链点打开嘅咧？ 咁我谂呢度有几方面好奇妙嘅配合啦。一方面我女朋友啦，嗰阵时我系佢系好乖好纯情，乜嘢都唔识嘅，粗口唔讲啊，烟未食过啊，咁我就识咗佢。 好难揾啊吓， 好难揾。突然间， 阿田细个都系咁噶， 三岁。 咁我嗰阵时我喺埋一齐拍拖一年之后，我有一日同佢坦白，我话我咁样，佢就讲咗一句，我唔放弃，我支持你。 之后起鸡皮啊， 好感动啊， 晴天霹雳， 因为佢冇谂过而家识紧嗰个影风，佢之前嘅过往 系咁样， 系啊。 但係好單純， 佢喊啊，喊住講， 兩個都喊曬。 係啦，我永不放棄喎。係 啊， 佢難得佢有坦誠同個女朋友講。 我有少少 free 大咗。讲咗咧， 因为其实嗰阵时你仲系一个吸毒嘅朋友， 系啊， 但佢有冇试过有啲咩嘅蛛丝马迹，系即系闻到浸除，好似 冇啊，佢唔识， 因为佢完全唔识。 我嗰阵时做点心嘅，有做翻正行，咁我放工系有啲白色嘅粉末喺个鼻度擦擦毒品嚟，食完 你就话面粉啊， 系啊，真系啊， 做点心啊嘛， 佢帮我抹，佢话你污糟咗，我话我做点心咁咪有面粉好正常啊， 系啊， 真系。 但系你有咩会原因驱动到你？握住个女朋友，你尝试同佢坦白咧咁， 见到佢真系好好，你每一次帮你抹鼻哥嗰啲嘢，你都会个心好痛， 即系有画面 粉啊， 有画面即刻 系啊，跟住、啊、但系所以慢慢一点一点，有一日就 讲出嚟， 即系讲咗出嚟啦。 咁啊，咪讲完佢话我永不放弃，你就冇事啦。 唔系继续食嘅， 系 咁诶。 咁第二个关键位系 第二个关键位就系有一日咧，有个朋友要去一个小组啦，咁佢就喺群组度问有冇人陪佢去，佢觉得一个人去有啲尴尬啊。 系一啲戒毒嘅小组， 一啲信仰嘅小组， 福音啦， 福音小组啦。咁我咧就打喺信息嗰度打，我话我想去戒毒。咁上到去之后咧，那个人咧一见到就系好惊奇嘅一个人。咁佢以前就系我出嚟玩嘅大佬嘅大佬。 哦， 系啊，所以上 当日道理升仙嗰、那个， 都唔系佢道嘅， 佢 途中即系途中嘅一啲人咯， 同行者啦， 系啊，同行者系。 咁而家佢都嚟戒毒啦， 佢唔系 佢成功戒咗毒啊，成为咗 佢， 佢 系过来人， 佢系过来人嚟噶。 呢个就系咪最大冲击啊？即刻 佢嗰阵时系啊，最大冲击，因为嗰阵时佢以前信耶稣，我哋仲成班讲笑话，喂，阿聪哥系咪有嘢捞呀，即係有啲好嘅嘢捞，喺信咗耶稣查实系表面嘢嚟呢， 即係唔信佢啦，总之就 唔信佢呀，喺教堂下边系咪有制毒工场嗰啲呢， 即係去到咁夸张嘅种怀疑， 即係怀讲笑咁样啦， 当然啦。 但係当佢见到佢嗰下呢，以前见到佢嗌佢乜歌，佢就点一点头，咁样你自己攞酒飲啦，咁样喺啲场嗰度。咁当今日见到佢，佢系好热情，搭晒你膊头去问你近况呀，同你倾偈，完全一个好温和嘅人，你系完全觉得哇！真系咁奇妙嘅咩？ 佢都变咗身啦， 变咗身啦，真系 变好咗，而家 变好咗， 系 啊，系啊。咁当刻就有一个渴望，就想话喂，我都想可以好似咁， 系 哦，即系你会觉得一个过去嘅一个 role model 个榜样咧，佢都可以变成一个咁好嘅。 系啊，佢仲衰过我，我都应该鸡毛嗰啲嘢， 即系我哋细个听我哋儿歌啊，我都做得到啊，即系你见到人哋咁样，我都做得到。 系啊，系。 咁而家你就已经系可以进入翻一个正常嘅社会里边噶啦， 嗯，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都见佢有参与一啲义工活动啊，去帮下其他唔同嘅团体咧，同埋好快你都大日子噶咯， 系啊， 系啊， 多谢 多谢。 仲要好重要嘅一点咧，就系当日啊，系咪支持住你嗰个女朋友，亦都而家大家一齐行咗咁多年，就进入人生一个新嘅阶段，会结婚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你可唔可以喺我哋呢度先讲遗快咧？你会点样多谢佢啊？ 系啊， 都冇得辜负。阿桂花田啊，好适合做啲长辈斟茶嗰啲，你可以望住佢讲。 知唔知道有人挂住你嗰啲节目啊？ 真系真系讲，我觉得好重要，好重要。 系 咯，可唔可以深情讲两句？ 系啦，阿平，多谢你啊，多谢你支持啊，同埋同行陪伴我嗰下冇放弃我，所以今日都有好大部分个动力喺你嗰度。就係咁啦，有啲 又 緊 張，係啊。所以如果你話你總結一句咧，令到阿峰咧，可能當日沉淪毒海咧，係嗰個安裝嘅同行，因為好多朋友令到佢走唔甩，但去到最後掹翻佢出嚟嘅咧，又係同行，就係佢嗰啲純潔嘅佢嘅伴侶啦，同埋佢嗰個真係變咗人生導師嘅昔日大佬。所以同行咧係好重要嘅。多謝你嘅分享。 係啊。多谢， 努力行，我哋会支持你啊！ 好多谢你哋，多谢你哋。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暴。 即刻咧听一节最新嘅特别交通消息啊！吓，电车服务中环北打街至到上环一段嘅来回方向咧系暂停服务嘅。重复一次，电车服务中环北打街至到上环一段嘅来回方向系暂停服务嘅，因为道路嘅情况咧暂时就阻塞嘅。德辅道中来回方咧系近呢个北打街啦，仲有北打街介乎德辅道中同埋皇后大道中咧都系受阻嘅。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再次恭喜剛才我們在同行抗道裡面出現的周應峰，因為他們就即是之前就已經成親了，咁啊拉埋天窗啦，咁啊最緊要就是我諗你聽完個訪問咧，你都會知道即係佢當中嗰個經歷咧，我哋都話哇！ 即係雖然佢嘅童年係好唔開心嘅，希望佢而家你即係嚟緊組織咗家庭咧，希望佢可以更愛佢隔離嗰個啦，身邊嘅人啦咁樣。 即係喺垃圾桶執翻毒品，我哋 trailer 有講，頭先佢裏邊都有講，真係唔單止係輸咗咩精神啊、金錢啊、健康啊，最緊要係咩咧？佢嗰啲尊嚴都輸埋啊嘛，係啊，所以我哋希望咧借住即係唔同嘅呢啲訪問咧。鼓励大家，亦都要提醒大家，真系唔好掂毒品啊！ 你对我说你很累，里面坐下或去睡，承认我们的身躯。哦见到处正淌泪，才明白我们身于废墟。喊过的似行雷，淋过的青春很似雨水。我会想变成谁，而你却不想记得大一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负累。时代下吻吻你，几多粉碎，愿你不碎。成雨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为你的心碎而心碎，但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夜静归年，今晚道路未知短，涂上我们追的追，呼喊看见到处正淌泪，才炫耀我们死于废墟。再有千次行雷，还在得青春千串雨水。想变成谁，而你却不想记得大一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负累。时代下吻吻你，几多粉碎，愿你不碎。成雨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为你的心碎而心碎，但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如你未睡，陪我一步步做回人类，还有谁背弃我们而去，来话手一起走向故居。成败并没什么根据，就用每一日换来根据，腾在世界塔下里，见证我们继续，不碎也是万岁。 不碎，不碎，不碎 ，Era， 我们不碎啊！不过咧， 希望你都系咯。 系啊，成个城市都唔好碎裂啦。不过头先听到特别交通消息咧，相信中环嘅朋友 食 lunch 嘅话咧，即系要特别小心嗰个路面嘅情况是如何啊？吓，咁我哋听日再见咯， 平安啊， 拜拜。